期为林克维奇斯宣布，拉脫維亞將於下個月24日召回駐俄大使，並將拉脫維亞同俄羅斯的外交關係級別降至臨時代辦級別。天氣方面，同冷風相關的強烈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氣温回升至大約16度，晚上天氣寒冷，市區氣温進一步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偏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烈風。展望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區氣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隨後一兩日雲量增多，早上仍然相當清涼。現在温度是14度，相對濕度58%，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同冷风相关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8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33,629點，升2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19點，升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30.6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7，人民幣離岸價6.776，英鎊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1.35美元，賣出1,931.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晨啊，继续都可以同各位听众咧系讲恭喜发财啊吓，咁啊今日咧嘅日子啊一样咧就喺呢个农历年嘅入边嘅，咁啊今日1月24号星期二啦，咁啊大年初三，虽然今日咧就赤口啊，咁啊传统习俗咧咁啊不宜去到拜年，咁啊面生口角，咁啊但系咧。而家又有幾多個咧，即係會跟足呢啲傳統咧咁樣，咁啊，但唔緊要啊。今日咧仍然有好多人咧會去嗰度廟宇啊，唔同地方嗰度咧就係拜祭嘅。咁啊，自己跟隨住呢啲風俗習慣咧，咁啊自己去到揾一啲節目啦嚇。咁啊，今日朝頭早咧都要留意住，因為我出門口嘅時候都發覺咧。强风啊，相当大风啊，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5%，先睇到嘅咧就系咁啊，当然系相当潮湿啦，对唔住系干燥啊吓，咁啊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一样生效。直播室入边有白拳道小白啦，喺初三嘅早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我哋就大部分嘅广大市民啦，都系享受紧呢一个农历年嘅假期啦，或者大家同啲亲朋好友去到聚紧啦。但原来永远都系咁噶，即系好似平衡宇宙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喺度庆祝紧呢一个嘅农历年啦，喺度食紧糕点啊，但系呢个世界上总系有人咧不断咁样喺度努力紧嘅。其实香港咧亦都有一啲叫做都几我自己都可以话几疯狂嘅一啲跑山嘅赛事啊，呢啲嘅运动比赛啊，咁佢哋就系点跑嘅咧？咁佢哋就系需要咧就系四径啊，呢个四径嘅跑动啦，咁相当厉害，即系包括咧就系譬如香港最大嘅四径麦理浩径啊，港岛径、惠信径同埋凤凰径啦，最后一段咧就系凤凰径嚟嘅。咁啊，亦都見到咧，網上邊有不時 update 啦，咁啊，話俾大家知道啊，到底咧，對唔住，先講咗呢個四徑，其實咧每一條徑咧都相當之長，咁啊，例如有100公里啊，70几啊，加加埋埋咧，其實啊，都超過300公里啊嚇，咁啊，所以咧佢哋要跑嘅話咧，就見到第一位嘅選手咧喺早前啊大概六個小時之前咧，咁啊完成咗啊，咁原來佢係一位日本人嚟嘅喎，井原之一，咁佢就比上一年啊上一屆咧就香港四徑長跑嘅運動咧57小時咧就快咗3个钟头，咁啊今屆咧佢就得到呢個冠軍，咁啊亦都見到咧得獎嘅應該係能夠完成嘅選手咧。都会有个传统嘅习惯，咁啊会去呢个梅窝嗰个嘅绿色嘅油桶嗰度咧，就抱下佢啊，亲吻佢。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有幸参加，有能力参加嘅话咧，我都好希望做到呢一样嘢，因为肯定系一个咧就系挑战自己极限嘅一个证明啊！你谂下50几个钟头快嘅，快嘅都50几个钟头系咁喺度跑嘛，中间。是不是有時間休息呢有補給呢是的。即例如有些時間可能他們要等下船啦。即例如剛剛見到有些選手呢已經坐船去到去緊這個譬如梅窩那你都要就返啲船期的。那那些時候呢是需要有些休息的。那例如如果你是惠信徑的中間有一段在港島又要去到九龍那邊的。咁佢哋係要坐港鐵嘅，咁、那個坐嗰個時間又係要休息嘅，咁但係大部分咧都係需要好有策略咁樣去到分配自己嘅時間啦，分配自己嘅食物啦，同埋自己嘅體能，所以咧喺每一個嘅時候就算我哋慶祝緊咧，仍然有好多人咧喺不同方面努力緊，就正如都係一樣啦，而家有好多人都係仍然工作緊，咁啊將一啲我哋能夠可以順利度過農曆年嘅一啲嘅快樂啊，一啲嘅方便啊，造就咗我哋今日嘅快樂，所以我哋感覺得到節日慶祝嘅時候，都應該咧心存感激每一位嘅朋友，同埋亦都要知道呢個世界上原來有好多人無時無刻努力緊，追逐緊自己嘅目標。

希望可以咧就帮得到更加广大嘅市民，就唔好被骗咁讲啦。好啦，近期佢哋接获一宗嘅涉及啦，就系、是、一名嘅家境清贫嘅中五学生，因为咧就唔小心误堕健身中心嘅陷阱，咁啊被骗走咧就将近5000元啦。咁啊，消委会近日推出咗一个咧就 VR， 即系虚拟实境角色体验活动。咁啊，以互动游戏形式进行咗60个嘅预设场景当中咧，就作出一啲嘅选择噶，包括咧就健身同埋美容两类型嘅消费陷阱嘅情节，希望帮助咧学生如何面对同埋拒绝呢啲强迫嘅消费陷阱。其实消委会嘅投诉数字入边啦，唔少都涉及咧就健身同埋美容中心透过一啲嘅不良营商手法咧就威逼弱势社群嘅个案噶。嗱，健身中心销售员咧会喺街上面咧就氹一啲受害者填问卷，填完之后咧就上去就被高压或者咧就威吓式嘅销售噶。话到受害者在签署预缴式服务合约之后需要偿还的金额数目下限5000至到就是几十万元不等的，他们大有大呃，细有细呃，这样金额最少的求助个案呢，刚才提及过就是一名中五的学生来的。咁啊，消委会咧就喺今年嘅一月下旬啦吓，咁啊喺本港嘅中学咧就推出啊提防销售陷阱 VR 角色体验活动，以及咧就简易图文小册子噶。啊，期望咧就今次嘅活动能够协助咧，特别系一啲嘅特别教育需要嘅学生啦，提防销售陷阱，以及咧就协助佢能够咧就建立正确嘅消费态度噶。咁啊，有学校咧就参与，咁啊学校方面咧当然就认为咧非常之帮到手啦。今次咧就以互动嘅游戏形式咧进行，咁啊玩家喺过程当中咧，咁啊需要按照住语音嘅指示，喺超过60个嘅预设场景当中咧就作出选择噶。咁啊游戏当中啦，咁啊亦都设有健身同埋美容两类型嘅消费陷阱嘅故事情节。无论喺街上边被呢个销售员强行推销啦，定系咧就被呃签下一啲预缴式服务合约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咧就亲历其境嘅。所以今次咧都相当之有趣啊吓，咁啊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我又去嗰度望一望啊，试下睇下我会唔会又被骗添？早晨，早晨，朝早6:21嘅时间，系啊，消费都有好多嘅陷阱，咁辛苦赚钱翻嚟就唔好乱咁揈，亦都更加唔应该被不法之徒呃咗去。 日已匆匆渐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荧幕却见你乍见你爱，圆月缺一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see is your smile.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得连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有刻想起我心愿。 朝早嘅时候揾嚟呢首嘅歌，嚟自冯允谦自己作曲嘅《Me and the Moon》。啊，填词都有佢喎，啊好嘢喎，可能佢用英文加埋阿木之后，一时候英文变翻做中文嘅歌词，唔知唔知唔知。6:24早晨。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星期三啦嘛，根据传统啊，不宜咧就系去到拜年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不宜咧去到咧就做好多就清洁嘅工作嘅。咁啊，唔知道你今日咧嘅行程会系点啦？咁啊，但系就冇话到咧就系不宜消费喎。晨光生活博士咧，今日就唔教大家咧整呢样整嗰样，就教下大家买嘢。但系都系买一啲咧，可能同屋企经常用嘅有关，就系、是、一啲嘅清洁用品啦。嚟自咧就系超级市场啊、家品啊、百货公司啊，其实都有相当之多嘅，例如一啲系浴室清洁剂啦，以及咧就好多嘅叫做坐厕清洁剂，有唔同嘅样本嘅。咁上网一揾咧，其实亦都好容易会揾得到啊。消委会早前咧就曾经有一个咧就系、是、关于40款浴室啦、厕所清洁剂嘅比拼啊。咁啊，入边咧清楚咧就各大传媒都引述咗啊，清楚写出咗咧就系嗰啲嘅叫做清洁剂啦，个价格啊。同埋佢哋嗰个嘅性能啊，作出咧就系少少嘅比较，咁啊大家咧就可以上翻一啲嘅网站咧，咁啊好容易就会揾得到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最紧要咧就系买得啱啊。咁啊，好多时如果见到啲嘢买得唔啱嘅话咧，咁其实用起上嚟都麻烦啦吓。咁啊，去到选购嘅时候咧，最紧要咧就系选择一啲有标示成分。使用方法、注意事项都写得清楚嘅，供应商嘅名称以及联络等等嘅资料咧，今日亦都要有啦，同埋睇清楚咧有冇写到咧，就系譬如有腐蚀性啊，有冇危险啊等等嘅字句。如果屋企咧有小朋友，甚至乎咧就有宠物嘅话咧，咁啊都要留意翻。到底呢啲嘅清洁剂咧，适唔适合咧就系呢一类型嘅居家环境咧？我自己有阵时屋企都有啲叫做蚁啊、虫啊嗰啲，咁我选择一啲叫做除蚁嘅用品嘅时候啦，化学品啦，我都会特别咧就睇清楚宠物同埋小朋友如果在家嘅话咧，呢啲清洁剂可唔可以使用嘅？今日咧，如果唔去拜年嘅话，不妨去选购一下一啲心仪嘅屋企家居用品。 7:29嘅时候听到呢首歌，佢嚟自 Jin Lee 啊，你向外嘅担担。我转头咧继续先至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而家先提提你出面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7%。先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加州蒙德雷帕克市枪击案，其中一名伤者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11人。当局话，目前仍然留院的伤者之中，一人情况严重，两人情况好转。当局有公布遇难者之中，一人50多岁，其余9人年龄介乎60多至70多岁。枪击案发生在星期六晚，72岁的亚裔疑凶第二日在托兰斯市被警方追捕期间怀疑吞枪自杀。警方说，疑凶在今个月曾经两次到克米特镇警署，声称自己在10至20年前在洛杉矶遭家人诈骗、盗窃和落毒，又说会向警方提供资料，但是最终未有这样做。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表示，目前确认有中国公民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帕克市枪击案之中不幸遇难，总领事馆正是会同国内相关部门以及警方以及是美方全力协助处理有关善后事宜。发言人说，当地华侨华人庆祝农历春节之际，在华人社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令人震惊，深感痛惜。中国驻美使领馆已经下半旗致哀，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已经向当地华人社区表达慰问，并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总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事件调查后续进展，及时做好相关工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会访问南韩和日本。北约在公告之中表示，斯托尔滕贝格今个月29至30日访问南韩，期间他将会会见南韩外长朴振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斯托尔滕贝格会在30日转到日本，并且在下个月1日结束访问，期间他将会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传媒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访日期间，双方将会确认就应对俄乌冲突强化合作。有分析亦都认为，斯托尔滕贝格此行有意强化关于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的合作，预料他同岸田文雄将会谈及台海情势。俄罗斯同爱沙尼亚因为乌克兰问题关系转差，双方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临时代办级别，并要求对方派驻的大使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召见爱沙尼亚驻俄大使，就爱沙尼亚大幅缩减俄罗斯大使馆人员规模一事提出严正抗议，认为这种不友好举动表明爱沙尼亚坚持走破坏两国关系的路线。俄罗斯又要求爱沙尼亚大使在下个月7日离开俄罗斯。爱沙尼亚外长雷恩萨卢其后表示，基于外交对等原则，俄罗斯大使亦都将会在下个月7日离开爱沙尼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是回升至大约16度。晚上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 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轩轩啊，人哋唔识戴顶安全帽啊，你教我，轩轩你教我啊。 玉姐，你自己企翻好先。哦，其实只要戴好顶安全帽后，将 Y 型帽带放喺下巴下面，再扣好条帽带就得噶啦。你试下。 我知啦，咁就算我弯腰或者系抬高头望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防止个顶安全帽甩落嚟啊嘛。轩轩啊，你好叻啊！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我系顾定轩。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6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大年初三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今日 闹交先，闹交先， 梗系要啦，吓、啊， 因为初三赤口， 系啊， 要应一应个景啊嘛， 系、啊，你应完 解咗佢， 应完个景咧，系、啊，我都想讲就化咗佢， 系啊。成日都话啲堪舆学家教啊，譬如话咩，你今年咩犯太岁，咁啊点啊，或者有啲咩血光之灾，唔使惊，去咩整牙啦， 啊、捐血， 可能有血啊嘛，捐血啦，化解咗佢。初三你惊啊，闹交， 嗯， 笑住嚟闹，化解咗佢， 系啦，笑住嚟，咁啱啊啱啊，所以我觉得红十字会咧，有阵时应该揾啲堪舆学家出嚟帮手，咪卖下广告 啊，系啊，唔得，咁又唔得。如果照呢个逻辑咧，咁嗰啲堪舆学家出嚟就会讲，咁多位，你哋日日都有血光之灾，所以为咗日日都要化解，咁点咧？日日都捐血咯，咁又唔系几啱数啊？咁 样系啊，咁都几好笑 啊！ 系啊，但系我哋人咧有阵时真系会按照传统习俗嘅做好多嘢啦，其实应该系嘅，但系而家咧近呢几年真系好似少咗，譬如初三都仲有人拜年噶嘛。 嗯嗯， 系咯， 呢个系啱数嘅喎。点解咧？譬如话由最初，即系几千年前开始咁样啊。 嗯， 每一样嘢系冇噶嘛，然之后慢慢就会累积咗大部分人咧，唔可以话全部人咧、 嗯， 大部分人经常喺嗰个时候做嘅嘢，就变成一个习俗。 哦，系 咁啊，然之后就延伸变成一个传统添啦，一代一代传落去咧、嗯。但系呢啲嘢咧，其实随住唔同嘅唔同代嘅人出现啦吓，咁跟住佢哋都会有唔同代嘅人嘅生活模式噶嘛， 嗯， 慢慢都会转变嘅， 嗯， 咁所有嘅习俗又好，传统又好，其实随住呢啲时日转变，其实都好正常啫， 系啊，啱，都系、哦， 系啊，嗱，譬如以前咧，大家会用最简单啦，诶，琴日都讲啦，用墨宝、 嗯， 用毛笔写挥春， 嗯， 粘喺门口， 嗯， 而家都唔写啦，可能系买一张印制咗嘅粘喺度就算，呢啲都系因为唔同嘅人喺唔同嘅时候出现，而将啲嘢转化咗噶嘛， 系啊，自己屋企都有 printer 啦， 系系啦，咁可能自己編張出嚟算數咁樣， 仲快靚正啲人覺得。 係啊，就隨時仲可以換添。 係咯， 咁以前話一張揮春要黏到立春， 嗯， 可能立春都未到爛咗啦。 係啦， 時代唔同咗啦嘛。 真係喎，其實真係點樣喺呢個傳承嘅底下咧，仍然有嗰啲叫做保存到文化咧，係我諗每一代人都應該要諗一諗嘅一樣嘢嚟嘅。 同埋我絕對唔相信。在以前最初的年代，农历新年大家是讲恭喜发财的，我怎么都不相信的。 是的， 所以恭喜发财应该就是慢慢落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喂不是、哦、平日很穷、哦、不如新年恭喜一下发财啦。 是可能不知道哪一年哪个朝代开始。 是的， 可以找回一些典故、哦、恭喜发财的由来这样。 嗯，甚至乎第时亦都未必会再讲添啦。你见而家啲僆仔都唔开始同人讲嘢乜滞嘅，你就知道嚟紧慢慢亦都会少噶啦。 嗯， 即系讲紧几廿年前，我哋细个去拜年嘅时候，真系劳师动众，成家去噶嘛。 哦，咁啊系啊，咁啊系啊， 一齐去即系好开心，拜年拜年咁样，又喺楼下买生果又好，买饼又好。买上去咁样，而家都冇咗呢啲歌仔唱啦。 寻日我哋都有，因为 off mic 提过嗰个财神啊，写财神，跟住就系啦，逐家逐户揿门钟咁样，财神到咁，即系啲僆仔喺度揿门钟噶嘛。 系啊， 系啊，俾几蚊咁样嘅，而家都冇啦，边度会啫？ 我唔敢肯定仲有冇，但系就真系你少咗啦。即系以前嗰啲特别系公共屋邨啦，嗰个保安。是没那么严谨的嘛，你随时啲人都可以上楼的嘛。 是啊是啊。 现在连公共屋邨下面都有闸，那那些人怎样上去什么呢？怎样上去派财神呢？ 是啊。 那所以那个十大式微行业呢，这一样是第一样来的。即是派财神呢，式微了的，大家不要想着入行啊，是没有的，已经找不到食啊。 是啊，因为这些传统习俗就没有了啊，所以都有了。但是烟花炮竹就多了，不知道为什么。 哦，咁嗰啲我又覺得唔會耐嘅，即係因為隨住嗰個嘅經濟環境變化，而會消失嘅。 嗯， 你諗下，以前早一兩年，邊有煙花炮仗啊？大家都唔敢出嚟啦。 係、 啊、 喎， 咁、今年叫做即係慶賀一下，咁可能會多咗大家去試下咁樣。都係提嗰句啊，喂，即係唔好立亂試啊，呢啲好危險啊。 係啊，軍火啊，火藥危險。係啊， 仲有一樣，譬如琴日講開電子利是、 啊， 相信呢個都會係變成主流㗎啦。 係啊，都睇得出㗎啦，又方便又好玩。你睇啲人搶紅包嗰啲幾開心啊！即係搶唔搶到咧，個氣氛都喺度，好嘢喎、啊。 不過呢個咧就會提一提大家，會衍生另外一啲問題嘅。 嚇、 啊，咁。我都話我好堅持係要見到個人，我先要俾利是啊。咁大家冇嘢講咯，我見唔到你咪唔俾咯。咁、但係另一樣衍生嘅就係，如果電子利是即係見唔到面都要收啦。咁、如果有一個見唔到面嘅人，然之後 WhatsApp 你，喂小白，新年喎，俾利是。咁、你會唔會俾啊？嗱，你見唔到佢嘅，但係佢揾你喺啲通訊群組揾你，叫你俾利是，你俾唔俾啊？ 哦，咁我應該唔會理佢啦。 如果你不理他的话，他可能 unfriend 你了，或者 block 了你，以后不要联络。为什么我叫你拿利是？ 为了那几十元 unfriend 我，有他呢这些朋友。 有他利是、哦、你现在不用见到面都给得的时候，应该要给啊，是 不 是、哦、所以我怀疑呢，以前不是看很多 有背景人士呢就捧盘吉去那些铺头那里收利是的。我相信以后连呢盘吉都唔使，可能 send 个电邮过去咧。嗱、 啊， 我俾咗盘吉你噶啦， 系、 哦，你嚟自我啦， 系， 可能又系咁样收， 即系电子贺卡咁样啦，好似 系啊。咁再落去，譬如话而家成日话元宇宙，元宇宙啊嘛， 嗯， 元宇宙使唔使俾嗰啲陀地嗰啲咁样嘅咧？ 应该要啊，其实我觉得嚟紧都应该系喺，如果唔系佢整嚟做咩啫？一定系有利益所以先整出嚟噶嘛。 系啊，即系个元宇宙有人嚟揾我收呢啲咁样嘅保护费嘅时候，我应该向边个投诉咧？去揾翻面书啊？ 元宇宙有元宇宙嘅规矩嘅，应该系 揾翻朱克伯格同佢讲，喂，有人喺我个地方嗰度搞事、啊，你出嚟处理一下佢。 好难明啊！呢个世界 系真系好难明啊！ 系好啊！我哋转头翻嚟再一齐解救下呢个世界。 你翻嚟打阵间，我翻嚟嘅时候同你讲下交通啦。你再打俾我。 哦，好啊，好啊，冇问题。好，一阵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钟，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你是未结尾的那首歌，我只循环播得更深刻。你是最不懂我那一个，我却觉得最不舍。你是很久以前那场梦，我却一觉醒来还在痛。你是铭心刻骨那一种，于是并没有不同。就算没有遇见你，刚好也有别人代替。根本爱你爱我爱谁都一样，本来没有谁比谁难忘。怪你的模样不慌不忙，随便路过我心上。其实爱你爱我爱谁又怎样，结果不把谁比谁疯狂。人总得习惯平淡退场，我偏爱留一点伤，慢慢欣赏。我该相信过去有爱过，还是认清现在已错过。却不肯放过我，我甘愿你走得太绝情。 早上嘅时间嚟到6:46，一首嘅作品嚟自何三嘅《爱谁都一样》。出边14度嘅气温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气温咧就回升至大概16度。咁啊，晚上嘅天气寒冷，市区进一步咧就系下降至到12度左右啊。新界再低多2-3度嘅，咁啊留意住啦。而家14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一样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恭喜发财啊！咁啊，虽然都系初三嘅时间啦，赤口啊，嗌交，但系咪咪好好嘅。咪咪好人多咧，初三都一定系唔会嗌交嘅，仲会继续讲好多营养俾我哋听添。早晨啊，咪咪， 早晨，系咁啊，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啊吓，咁啊食得均衡咧都系好紧要嘅。咁讲翻啦，咪咪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嚟嘅。咁啊喺新年嘅时候，大家咧都会除咗有我哋上次讲嘅全盒有好多嘅食物我哋要注意之外啦，咁当然嚟到农历年啊，大家食咗好多嘅糕点嘅，啲糕点之余咧，仲有我哋食嘅。我哋都可以叫做九大鬼啊！咁啊，中国人啊，梗系叫喺农历新年嘅时候，梗系食得好啲啦。呢一类型嘅食品咧，今日 Mimi 又同我哋讲下，不如先讲下咧，就系萝卜糕啊、年糕啊、芋头糕呢一类型嘅营养。咁又系咪个处理方法点样系最好咧？先同我哋讲讲先，唔该晒 Mimi。 好嗱，咁如果讲糕点嘅话咧，如卡路里。叫做比較抵食啲嘅咧，都係傳統嘅蘿蔔糕啊、芋頭糕啊，或者馬蹄糕呢啲，係啦。咁佢哋嘅卡路里上咧，因為佢哋冇咁多糖同埋咁多脂肪，所以咧就會比較合理啲嘅。咁大概我哋講緊話啊，切好似我哋出去咧茶樓食嗰啲嘅蘿蔔糕 size 咧，兩塊嘅話咧，大概啦近一碗飯啦，未到嘅係近一碗飯嘅卡路里啦。咁但如果換轉係食即係椰汁年糕啊，因為有椰汁就會令到個脂肪大大提升，同埋年糕真係甜啊嘛，咁糖又多。咁仲有一隻就叫黃金糕呢啲啦，或者有紅棗糕啦，而家都興係啦。咁呢啲嚟講呢就會比較即係卡路里會高啲。咁去到呢可以即係食兩片嘅話呢多過一碗飯啦，碗 半饭左右嘅可以去到，或者甚至乎近两碗饭，两片啫，所以都几犀利下啦。咁仲要睇翻你点去整。咁我见到咧，而家都有啲健康嘅指引话，不如蒸下佢啦。咁蒸系一定健康啦。咁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唔香。 系啊， 咁啊要 我就系嗰啲人啊，咪咪 系咪啊？ 系啊， 一定要香口好味啊。 梗系煎啦。 系啦，咁我见咧，而家亦都有话叫用 air fryer 噶，即系嗰啲嘅 气炸 锅。系啦，咁气炸锅其实我就唔好建议，因为始终系一个太高温嘅煮食啦。咁反而咧会建议大家可以咧，都我哋营养师咧都建议咗好耐噶啦。其实可以运用下热结镬加一张牛油纸去煎呢啲嘅糕点，甚至乎你话咦，我都想加少少油嘅，咁牛油纸咧轻轻扫下油就得啦。因为牛油纸好处系啫，佢唔会索咗啲油去或者干咗嗰啲油啊。如果控制个火好，咁佢就可以运用到糕点本身嘅油份，同埋你可能落少少扫咗嘅油嗰度咧，已经足够煎香到啲糕点咯。咁亦都唔会话太过高温而导致到佢过窿咯。 几好喎！呢啲牛油纸喺一般嘅烘焙店都有得卖噶啦。 系啊，超市都有噶啦，系啊。 系咁，大家留意。我有阵时见到啲茶楼咧，佢哋嗰啲车仔，即系传统嗰啲，仲有啲推下推下嗰啲咧，佢哋都会放张牛油纸喺个即系煎嘅萝卜糕糕嘅位噶。虽然佢哋嗰个纸就冇换噶啦吓，系啦。 你讲嗰啲系应该系咪超市嗰啲示范嗰啲啊？ 唔系啊，有阵时啲传统嗰啲酒楼，即系我哋细个咧，咁啊有架车推下推下噶嘛。咁我见佢哋煎萝卜糕嗰啲位咧，有阵时都有将好似牛油纸放喺个 pan 上面。 牛油纸或者石纸啦，有啲系啊，因为其实都系好嘅。点解咧？因为唔会令到个镬难处理啊，你会焦焦啊，咁啊洗镬又麻烦啊，咁你将纸冇烂咧，牛油纸石纸冇烂咧，你其实攞开张纸劈咗咧，个镬就等于一个未用过嘅镬，系好多快脆好多嘅清理， 系 啦。 咁呢个方法都好，同埋嗰个油份可以控制得比较理想嗬。 系啊系啊，我自己好中意咁用法嘅，系啊。 咁有冇话边一譬如你话萝卜糕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啦？咁如果轻轻叫做用加上牛油纸煎嘅时候咧，佢有冇话大概可以减低佢油分啊，或者佢嗰个原本系多咗嘅一啲肥啊嘅嘢，可以冇多咗几多嘅咧？ 其实冇计算过嘅，咁但系如果已经省略咗你自己加上去嘅油嘅话咧，咁我谂每件糕都其实又悭下都悭到可能几十卡路里都有啊，可以。 咁啊真系好值得用下呢个方法。好啦，咁啊糕就讲到差唔多啦。咁啊，但系我哋头先有提过啦，中意食嗰啲九大鬼啊，嗰啲包心刺兔咧，咁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大家都攞晒出嚟噶。佢哋嘅營養方面啊，或者係有啲咩，其實都唔係好建議食啊。有冇啲叫做忠告俾翻我哋啲聽眾咧？ 我諗咧，其實咧有好多唔知道咧，譬如即係包心刺肚啦，心就海心嗰啲咧，咁佢哋唔知道原來係有好高嘅蛋白質啊！佢哋咧就可能會知道，海參咧聽聞就降膽固醇啦，同埋植物嚟噶，好啱食噶，咁食多啲啦咁。其實海參係好高蛋白質，同埋花膠都係非常之高蛋白質嘅。咁所以如果食大大件嘅話咧，個蛋白質就好容易超標，就等於食咗可能好多肉噶啦。即係如果以同一份量嘅一啲嘅瘦肉啦、瘦雞肉啦，因為我哋些身。今年都会有切即系完整一只鸡咁样样上嘅，咁你话鸡肉同份量同埋即系花胶啊海参嗰啲去一齐称过同份量，花胶同海参嗰个嘅蛋白质可以多倍半至两倍噶。 哇，系噶。 系啊，因为佢哋系纯蛋白质啊，骨胶原胶原质嘛，系啊，咁所以好高蛋白质噶。 哎呀，我仲净系谂住海参嗰啲系骨胶原啊，补下软骨啊呢啲就传统谂法啦，我又冇谂到佢蛋白质咁犀利。 哎呀，咁因为胶原就系蛋白质嚟噶嘛， 所以佢成嚿咧就系可以补充翻大家嗰个蛋白质嘅，哇，咁犀利噶！ 系啊，有阵时有啲可能会有牛筋啊、鹿筋咁过过新年，有啲人都会食，咁嗰啲都系纯胶原嚟嘅，纯蛋白质嚟噶。 系，咁如果蛋白质过多会有咩情况出现噶？ 蛋白質過多咧，好多以為要長肌肉，其實你如果冇一嚿經過一個重量訓練嘅話咧，過多嘅蛋白質其實反而會轉做脂肪，因為身體唔需要用咁多蛋白質，咁多餘嘅話一定會係轉為即係脂肪去儲喺身體度咯。 哎呀，等大家仲以為成日海參啊，冇乜脂肪啊，原來佢係會喺身體入邊咁樣轉化嘅喎。 是啊是啊，另外仲有人不知道，就是即如果而家仲有去会去食鱼翅嘅，鱼翅亦都是一个蛋白质高的食物嚟嘅。 系，哎系噶，哎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鱼翅都是纯粹不环保啊呢啲嘅嘢添，原来它入面本身都是高蛋白质噶。 是因为佢又系胶质 咯，哦， 系啊， 系， 所以好多嘢食其实个蛋白质系好丰富啊，喺新年嘅时候。 系咯，咁如果真系过多蛋白质，你头先 Mimi 你话到可以变成呢一个脂肪啦，咁我哋食嘅时候有冇话嗰个份量，譬如海参咁样，咁我真系一个拳头嘅海参份量，其实可能真系已经足够噶啦。 哇，一个拳头嘅海参份量系好多蛋白质噶啦，嗰度可以食咗差唔多你一整天嘅蛋白质噶啦， 咁所以 一个拳。 头譬如我阿妈咧，即系新年嘅时候都好中意发嗰啲海参噶，即 系 有啲仲好大条添嘅。咁其实我切一细嚿就已经好足够噶啦。 是啊是啊，其实如果以底食的话呢，即是包心刺肚咁，鲍鱼是反而底食的。鲍鱼呢如果讲緊可能即是大概寸半长度啦。是啦、啊。咁嘅鲍鱼两隻呢先是等于一份30克嘅肉囉。 咦，咁鲍鱼有冇话分我几多头嘅，佢入面个营养系不一样嘅，因为你几多头，跟住佢原来入面同样份量佢嗰、那个含有嘅营养又高质啲嘅，会唔会㗎？ 嗱，几多头嘅话咧，要讲紧，因为头就系计一斤入面有几多只嘛，即系如果一斤入面有十六只就叫做十六头啦咁，系啦，咁其实我哋讲紧咧，每100克嘅鲍鱼咧，大概100卡路里左右咯，系啦，熟嘅鲍鱼系啊，咁所以都唔系细只计100克，我有啲病人咧，佢哋会称下啲食物，认识下啲食物啊份量咁，佢就哇鲍鱼乜咁抵食嘅咧咁，因为都可能会讲成有细细只嘅话，可能有成四只噶。 啊，系啊，特别如果罐头嗰啲鲍鱼，其实系咪都系差唔多？因为我惊嗰啲鲍鱼系嗰啲鲍鱼汁咧，我系谂会唔会好肥啫？ 嗱，鲍鱼汁嘅话咧，肥佢哋又唔会太肥嘅。我见到好多品牌都佢哋有红烧汁啊，咩鲍鱼汁 啊， 有啲又直头麻辣添啊，而家出到系啦。咁油又唔见太多嘅，咁但系就会好咸咯。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有埋嗰个汁嘅咧，都系佢沾咗喺个鲍鱼度嘅话，咁就冇得好讲啦啲汁。但系就唔好攞咗嚟捞饭咯，或者捞面咯。 嗯，咁如果譬如有啲朋友中意，譬如鲍鱼汁捞生菜咁样。咁系咪又值得即系当蚝油咁用啊？系咪又值得推介定还是其实都可以接受，还是唔建议咧？ 嗱，要去睇情況。咁如果你要鮑魚汁撈生菜，首先個生菜就清水去煮咗佢啦，清咁就唔好再用鹽水咁去整咗，因為鹽水你仲要加埋個鮑魚汁嘅話，咪會好鹹咯。咁你用咗清水嘅話，咁而個鮑魚汁咧，真係會覺得我個味道可以接受稀啲嘅，咁就可以再煮一煮佢，用水稀釋咗佢，或者你想結翻啲就落翻少少粟粉水咯。係啦，咁就會變咗有一個鮑汁味嘅生菜，咁但係就唔會過。 咁嗱，另外一样嘢同鲍鱼好似嘅就裸片，裸片其实同唔同鲍鱼咧？嗱，鲍鱼佢入边都好抵食啊，裸片系点样嘅咧？ 裸片都抵食嘅，其實一啲貝殼類嘅食物嚟講咧，佢哋如果以即係同魚啊同等30克嘅份量，其實佢哋個蛋白質係會即係含量冇咁濃縮㗎，即係冇咁 dense， 咁所以就可能話我哋有傳統講法就係一嚿麻雀牌咁上下嘅魚可以換咧類似煮熟咗嘅蝦五蚊銀咁大嘅咧，可以換四隻翻嚟嘅。 哦，哇！呢啲真係～要问营养师先得，我自己都唔知点选择嘅。有阵时见到啲肉咧 ，Mimi 讲亲都话一只麻雀牌咁大嘅 size， 呢啲真系一啖食咗啦。而家农历新年嘅时候，大家都唔知食咗几多只麻雀份量嘅肉噶。 系啊，所以有阵时大鱼大肉嗰餐咧，我都会有阵时叫啲即系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啲病人话，你哋尝试下，唔好下下全部鸡牛羊鱼啊咁，试下加入啲贝壳类海鲜，好似鲍鱼啊、虾啊、带子蚌贝呢啲咧。咁其实嗰啲。因為價錢都貴啊，啲蝦啊或者食嗰啲咧，咁、你唔會買哇三斤四斤，每人六隻十隻咁樣噶嘛，係啦，咁所以可能你話我會食一兩隻鮑魚，咁其實一兩隻鮑魚比起食一兩嚿肉嚟講咧，佢嘅卡路里會係低啲咯。同埋脂肪亦都低啲咯，咁所以喺你想要食大餐当中又丰富嘅话，海鲜其实都好得睇啦，系啦，咁所以就可以加入一啲贝壳类海鲜，攞走部分嘅肉咯。

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啊，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1月24号，咁啊农历方面嘅大年初三啦，咁啊朝头早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啊，我哋今日咧，哎呀真系好荣幸揾到我哋嘅特派交通专员。梁荣忠先生， 早晨，又系我啊，小白， 系啊，真系老时常出现， 老时常出现啊。不过咧，嗱，阵间你相信你会从你嘅渠道咧睇到路面情况系点样啊？可能系条条大路都系绿色啊，咁样畅顺咁样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而家我目测咧，其实我一路翻紧嚟嘅时候，一路都系畅顺嘅， 系 好应节啊。咩叫应节咧？农历新年期间。咁就係朝早呢就基本上係冇人喺馬路上邊嘅。咁當然大家唔使返工唔使返學啦。 係啊。 咁如果你要去拜年，以前我哋就話真係好早啫。而家拜年比較晏㗎嘛，即係可能10:00你先出動㗎嘛。 瞓醒先去拜年㗎嘛，以前係趕住去拜年㗎嘛。 仲有就係而家嘅交通工具方便咗嘅。係 當然。 只係得逼巴士，咁可能小巴你就要用好多時間。而家你又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港鐵啊，唔同嘅路線啊，你預時間就會鬆動咗，咁你就可以不如瞓晏少少啦。 係啊。 咁但係呢就不忘提提大家，可能晏啲嘅時候，當大家都出動嘅時候，路面情況呢就會恢復返比較繁忙嘅。 哦，喂，咁樣啊，鐘哥，出面呢，因為今日朝頭早都好大風，我知道其實而家呢見到啲人都話到大風啊，唔知駕駛人士會唔會 feel 到吹得喐你架車呢？嗬？ 哦，咁你放心啊，又未至於去到打風，只係大風啫。咁而且嗰啲大風呢，嗱，我而家目測，譬如話旁邊嘅一啲樹啊咁樣，佢又未至於吹到喐喎。 哦，係啊， 係啊。因為我一路行緊，專登行一條咧，就比較多啲綠色嘅植物見到嘅馬路翻嚟嘅。 係啊，係。 咁但都未見到話大風度咁樣。 哦。 大家咧都形容一個好輕鬆嘅心情咁樣翻緊出緊街咁樣啦。 哦。 還可以，還可以。 係。 咁路面就唔需要擔心住嘅，仍然都還 OK 啊。 嗯，但我今日朝頭早翻工咧，即係除咗大風之外，仲見到路面上面咧有好多嘅雜物啊，水桶啦，地拖啦。跟住有啲毛毡啦，跟住有啲啲人晾嘅衫啦，全部都飞晒落个地下嗰度，所以估计都系相当大风。哦、我嗰边啊， 可能系咪因为琴晚啊？ 可能，即系我落楼嘅时候，佢都真系吹乱我个头，好嘢，呼咁 样。哦，咁呢个就系住市区同埋住郊区嘅分别啦。 系啊，呢个好大分别啊，呢个。 系你住郊区想接触大自然啊嘛？ 系啊， 咁就俾大自然最真实嘅一面你睇啊。 咁啊，梗系啦，大自然正又蹂躏我添啊，今次。 系啊，咁但系如果住市区咧，所谓接触嘅大自然全部系假象嚟噶嘛？ 系啊，系啊。 就好似昨天我們所說的，就算你養光魚的大自然光魚其實都在電視屏幕那裡看到的。是 啊, 是 啊, 是啊，遲些養魚都可能是手機的 APP 養魚的了，耐不耐一排你不見幾年一潤的嗎？這些都是。 是啊是啊，咁所以呢啲唔係之前嗰啲咩嗰啲歌詞嗰啲咪又係即係養啲電子寵物。 係啦、啊，嗰啲寵物精靈啊，幾時幾年一潤到養我哋幾個咧？嗬？ 哦。其实而家系冇乜分别噶，嗱，我哋即系认真地讲，我哋呢代就冇乜机会啦，因为我哋唔系一个电子世代啊嘛。你个仔嘅仔嗰一代，即系你个孙嗰代有机会。 系啊， 今朝都讲啊，电子钱包啊嘛， 啊 你第时养啲小朋友唔使真系俾真金白银噶啦。 系啦、啊。 系啊， 可唔可以化身成为呢个虚拟宇宙入边嘅一只小精灵，然后大家好好地饲养下我咧？嗬， 系啊， 都几有趣。 你俾零用钱啊？你未使俾零用钱小朋友啊？嗬， 都差唔多啦，系、啊、 都差唔多啊。咁你俾会俾真金白银定还是都系过数俾佢啊？ 真金白银、哦，即系等佢有钱嘅 concept 啊嘛，因为要。 嗯， 系我暂时仲未觉得咧。如果俾张嗰啲嘟嘟卡佢咧，佢系识得控制。通常都是在街里听到的啦，啲衰仔啊又嘟晒啲钱，冇钱搭车啦，而家你自己行路啦，都有听过呢啲，系啊， 系啊，咁但系咁你都要谂下，第时你俾真金白银个仔，个仔搭都系搭唔到车嘅，因为可能将来啲交通工具咧， 冇得用 电子腐败， 系、啊、都系一样。 都系搭唔到车翻屋企可能。 即系头痕啊呢啲问题，咁啊，第时嘅第时先算啦。 系啊系啊，总之路路畅通啊！你再讲下睇下究竟其他地方点样吓？ 好，唔该晒钟哥。好，一阵再见啦吓。咁啊，的而且确咧，出边咧，正如钟哥所讲，路路畅通啊。睇翻个地图嘅话咧，咁啊，其实大部分嘅位置咧都系咧就系绿色嘅。咁啊，相信咧路面方面嘅情况咧都系几好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揾啲红色嘅，唯一一个喺地图上面所见就喺港岛南区嗰边咯。近住咧就系香港仔工业学校一段咧，咁啊，相信都系有少少嘅路面阻塞啫，咁都系一细段咁，其他都冇乜大嘅问题啊吓。好，今日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欧系咪又系好大风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好大风喎、啊，嗰、那个好冻喎，着错衫。嗱、不过唔紧要嘅，过年啊，有风啊，要风得风啦、啊。祝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要风得风，两个样有嗰样，继续恭喜发财。不过今日真系冻好多，见到咧啲跑手们咧跑步咧都戴翻只手套去跑啊吓， 唔惊 冻亲只手啊咁，但系上身都依然系短打短裤咁样啦。有一个奇景啊，广播道咧个巴士站都吹倒咗 啊！有啲咁嘅事，咁真系好大风、啊。 系 啊，今日真系好大风，唔系讲得少。同埋咧，佢系突然之间啊。刮起一阵嘅怪风嗰啲 friend 嚟， 哇， 系啊，即系佢唔系下下都大嘅、啊，即系唔系巴巴都系大力抽埋你块面嗰度、突然间一下，嗱，依家嚟噶，就系、是、 咧，诶，听到，喂，听到，听到，听到， 哇，好鬼毒啊，真系， 哎呀，呢个犀利，所以我话嗱，你 呢啲有实。實況感 咁梗係啦，你喺廣播度咧就睇到啲跑手跑緊步啦，即係有啲人練習啊嘛。其實咧，我都有喺網上，我就冇參加，就係、是、嗰、那個跑四徑嗰個咧。哇，其實你見到佢哋咧，都係一件薄薄地嘅風褸咧。哇，呢幾日跑五十幾個鐘，我真係好難想象佢哋面對嗰個天氣又改變又凍，跟住又冇嘢食啊，又要繼續跑呢啲，真係鋼鐵嚟嘅佢哋，真係犀利。 小白。唔使想象，你下年参与下咪得咯。 唔得，我喂，老实讲，我点跑四径啊？我跑到一径我都觉得自己好叻仔啊！ 喂，其实我都信系得嘅，不过要 set 个 target 俾自己。 系啊 ，set target 咯。 我唔知道你人生啲五字头啊，啲整数年有冇啲大事要完成啊？有阵时即系做男人都系啊，譬如嗰年35岁，嗰年40岁，嗰年45岁，成日有啲嘢系。今年一定要俾自己定立一个目标，系好想去做嘅，好想去完成嘅，哪怕最后完成唔到啦。咁你讲真嘅，如果你嘅45岁或者你嘅40岁系过往嗰两年，咁真系疫情嘅缘故，你搞唔掂喎，有啲嘢系咪先？ 系、哦、啊， 系 啊, 啊， 特别系呢啲 阻碍咗嘛， 系啦、啊，运动嘅 target 咁样啦，咁、所以。即係鼓勵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可以嘗試啊！喺兔年嘅時候咧，依家都係過咗兩日啫，兔年咁啊，定立一個全新嘅目標，好等自己咧喺個運動項目嗰度或者自己嘅身體健康嗰度有追求啦，唔好下下都話，跑全馬嘅，跑四徑嘅，或者玩毅行嘅咁樣，或者遊渡海泳嘅，玩單車節，唔好講呢啲項目咁大啊！喂，短短地 set 个 target 自己， 十公里、5公里先啊，嗱，5公里先。 系啦，唔好啊，直情系每日跑3K 咋，可能你个人都会身体健康咗好多。 系啊，即系所以咧，其实有句说话，虽然叫万事起头难，但你将嗰个难度咧，唔好 set 到咁高嘅话咧，咁啊起步容易，你就发觉咧，原来路路畅通。 系啊， 呢、這个 所以收音机嘅听众，希望初二嘅时候咧。乜都好 easy 啊吓，定立个目标。 好啊，喂，出边冻，你快啲翻入嚟啦，大风啊又。 好啊，唔该大佬， 唔该晒，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干燥噶，气温回升至大概16度啊吓。咁啊，晚上天气咧就寒冷，咁啊，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至到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咁啊，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咁啊。展望年初四早上寒冷，咁啊市区气温降至到10度左右，嗱10度左右啊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新界再低多2-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噶。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2%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咁啊有今天早上我哋继续咧，虽然大年初三。 啫，晨光大学咧咁啊，照常上堂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初三嘅早上咧，咁啊，祝大家身心灵健康。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啦，周博士，祝你身心灵健康啊，日日都笑口常开，开开心心。喺辅导学入边啊，或者喺你嘅流派入边，有啲咩祝福语句嘅咧，周博士吓， 喂，有无穷尽咁多祝福语句啊？首先多谢阿欧，我祝福你先吓，好感恩呢一年能够。上一年啊，應該講同阿 Lo 阿 O 啊嚇，即係一路 keep 住有好良好嘅合作。阿 O 你嗰種正能量、嗰種積極正面咧，令到我都好喜悦嘅。咁亦都祝福每一位聽眾呢一年咧，都係充滿住呢一份嘅正能量，身心健康。 嗯，咁啊，日日都活得自在啊！咁就好啦，咁啊，今日繼續有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睇睇啦。嗱，嚟到初三咧，傳統嚟講就赤口啊，今日可以有趣啲啦。咁啊，唔知係咪咧？初一、初二咧，大家都啊有打牌嘅打白蟹啦，睇波睇波啦咁樣啦，咁啊好似都啊又食好多遊戲啊、遊角啊、有蘿蔔糕啊、有辣椒醬啊，哇瞓唔夠，個人好猛啊咁啊，中醫又會話稱之為上火咁啊，但係咧啊傳統嚟講咧，初三咧又真係赤口咧，容易啲吵架鬧交嘅喎。咁啊今日當然啦，請周博士嚟咧就睇下我哋心靈方面，喂如果鬧交點？去應對啊！即係正所謂農曆新年流流冇理由咧，破口大罵噶嘛，喐啲就即係動刀動槍。有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明明一啲好嬲嘅事，喂，學識放下先啦，學識唞一唞、歇一歇先啦。周博士，交俾你多講啦，好嘛？呢個方面，唔該曬。 好啊，非常好啊，因為初三咧，我成日講赤口啦，一同人一傾偈就會嗌交、開拖噶啦。咁點處理呢？嗱，有幾樣嘢可以留意嘅。今日咧就特別放假啦，公共假期啦。除咗特別初三就好，即係傳統唔係拜年嘅日子嚟噶嘛。鼓勵大家試下今日抽半個鐘，甚至如果可以一個鐘去大自然環境，哪怕係樓下公園都可以嘅，行下聆聽大自然嘅聲音啦，容許大自然洗滌自己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身心調和其中一個非常簡單、有效、免費嘅方法。而且自己一個人可以做嘅，隨時隨地可以做嘅，即係同大自然連結啦。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大自然一部分嚟嘅啫嘛，係嘛？所以我哋可以聽一下啲風啦、啲花啦、花草樹木同自己講嘢啦，感受一下同風一齊、同花一齊、泥土一齊、同泥土嗰條蟲蟲一齊嘅時候，其實我係生命，佢都係生命，唔好淨係諗住殺死佢啊！感受一下我同呢個生命都能夠有好和諧共振共生嘅能量。正是感受这份能量，容许这份这么美丽和谐之音是净化自己、清洗自己、洗涤自己，也都提升自己、修慧自己。所以呢，这个这么简单的练习呢，就借助新年，特别新年我们总是想有一个很美丽崭新的开始。如果我们由新年一开始呢，就能够跟大自然合而为一，而且是一份很清净的即宇宙的大爱合而为一呢，咁我哋内在会平和好多，舒服好多，我哋嘅视野会宽阔好多，唔会再执住我老公老婆点啊等等等等。吓，呢个系一个好简单而非常有效嘅方法。呢个系第一招想同大家分享嘅。 O K， 欧你觉得点啊？呢一招 我觉得好舒服。首先真系一阵做完节目咧，去旁边广播道啲公园行下先，因为除咗心灵得到一个慰藉咧。身體都需要啊！過往嗰幾日咧，食得太多年糕啊，肥咗啊，所以行下深呼吸下咧，可能都係好事嚟嘅。多謝周博士嘅提醒。好 好啊！嗱，正話講咗第一招啦，係啊，你講喺廣播道，我都成去廣播道，好 是不是 附近好多公園行下。咁啊，香港好好嘅，香港一般地居住嘅環境咧，通常你十五分鐘內咧都會有一啲綠色或者一啲公園仔咧，至少一般都有嘅嚇。咁啊，珍惜呢一個良機，好嘛？呢個第一招，第二招啦。正话我一开波就提到话，真系嗌交咁点算咧？如果譬如你同屋企人住噶嘛，万一真系有争执，呢啲避唔到、阻唔到，大家住埋喺同一屋，价值观唔同、生活习惯截然不同， 咁點算呢？嗱，另一招啦，喺心靈上呢，這個更加重要啊，就係點解會嗌交呢？往往個根源唔在於嗰件事，只係在於我對呢件事嘅睇法，而更加重要就係我對呢個人嘅睇法，就係一種我高你低，我啱你錯，我是你非，即係我覺得你離大譜，點解你咁？我同你講咗幾多次，你永遠都係咁。即係其實背後一種傲慢啊，即係覺得我係啱啲，我係叻啲，我要你聽我話。咁所以有一招好勁嘅，就點樣咧？就叫做我和你一樣。我和你一樣。咁你聽唔明啦？喂，有冇搞錯啊，周博士？佢係女人，我係男人。佢食煙，我唔食煙。點樣我和你一樣啊？嗱，好簡單，假設。佢食煙，我唔食煙。佢喺屋企食煙，我覺得好反感。但佢係我老公，或者佢係我阿媽、我阿爸。咁點樣？我冇得同阿爸離婚噶嘛，係咪？即係 呢啲從呢啲關係永遠噶嘛，係咪？係 咪？佢老豆永遠都係我老豆嚟噶嘛。咁點咧？佢中意食煙啊，但係佢食咗60年煙啊，咁啊戒唔到喎。咁點？佢又好痛苦，我又好痛苦。 點搞咧？係啦，係啦。 嗱，最簡單嘅例子啦，喺內心同佢講。嗱，唔需要當面講，當面點講？我哋慢慢睇。內心講，眯埋眼。一个人在间房间跟爸爸说，爸爸，其实我跟你一样。你好渴望被尊重被认同，我都是。你好渴望爱同被爱，我都是。你都有你自己一些怪癖，一些生活习惯。虽然我不吃烟，我都有我自己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兴趣啊、癖好啊、生活习惯啊、作息啊、飲食啊、等等等等。人家要逼我改变呢，我都会好反感嘅，你逼我咁洗衫、咁样清洁、咁样等等等等咧，我都会好反感。所以老豆，我同你一样，每个人都渴望被尊重嘅。虽然我非常唔认同你食烟呢个习惯，虽然我有好反感嘅部分，同时我学习理解你、尊重你，唔系认同你，我唔认同你，但我尝试理解。我下次同你讲食烟嘅时候咧，我用比较温和嘅态度，老豆啊，我见到你好想食烟。如果你而家依刻行出騎樓，如果你唔係屋企得150尺嘅啫，如果你而家暫時行出街食半個鐘頭，然後乾淨翻翻嚟，老豆你覺得點啊？如果能夠帶住呢份愛咁柔和嘅態度同老豆溝通咧，我諗老豆會覺得舒服好多。甚至你加一句，嗱，老豆我尊重你食煙嘅權利，但你每次食煙咧，我覺得我會咳，同埋你觸動到我裏邊一啲係我嘅問題同你冇關，但我覺得好唔舒服啊，身心都唔舒服。如果老豆我请你落街10分钟食完上嚟，你觉得点啊？咁可能就简单好多啦，得唔得？嗱，所以最重要唔系个技巧，最重要系背后嘅心态。我和你一样，嗱，我哋行为层面同对方一定唔同噶啦，但系嗰个行为背后，就算话佢杀人放火咁夸张，都可以做啊。就算我冇试过杀人放火，但系杀人放火嘅时候，背后嗰种愤怒、嗰种自私、嗰份自大。我哋每个人都试过自私自大 啦， 所以如果能够喺灵性心灵层面做呢个练习咧，忽然间发觉我对呢个世界嘅爱宽阔咗好多，谅解宽阔咗好多。嗱，最后我要再强补多句啊，我唔系认同对方啊，即系千祈唔好去咗另一个极端。好嘛，阿 O 你觉得点啊？听到呢、這个， 我好舒服啊，直情系啊。不过我暂时阿派唔到啦，因为咧爸爸咧喺 Covid 嘅时候咧，因为成日要拉低口罩食烟咧，佢怕麻烦戒咗啦。咁啊，呢个有一个更好嘅例子啊。咁啊，除咗心灵健康，我哋身体健康都紧要嘅。咁啊，真系啦，即系有阵时少啲吸烟啊，对自己身体都好啲啊。身体好啲，心灵又好啲，心灵好啲，身体又好啲，两样嘢可以并驾齐驱咧，相得益彰嘅，我绝对相信。咁所以咧，心机旁边系你啦。在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身心灵健康的时候都要记住这一点。今天早上非常多谢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下集再跟周博士讲多一点好吗？谢谢周博士。 拜拜。 拜拜。 Sort of from my neck, I got her perfume on my chest. She trying to get me in her bed. 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otent shakers.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We went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a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从独身吗？还想我吗？ taking this tape, so we get into my room, and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Wait, this is kind of strange, cause 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人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仲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最后一个脾气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还忘记他。让你猜到吧，识破吧，犹豫生死才会不说话。其实这天冬我亲他。Don't you understand? Please don't be mad. 生气吗？谁人我是我的家？你一个家，从前情人我好吗？ 这首歌歌嘅古巨基 Tyson Yoshi 嘅第二最爱，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14度嘅气温，先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加州蒙特雷帕克市枪击案，其中一名伤者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11人。警方目前仍在调查疑凶的犯案动机，并且已经搜查疑凶位于克米特镇的寓所。警方透露，疑凶在今个月曾经两次到当地警署，聲稱自己在10至20年前在洛杉磯遭家人詐騙、盜竊和落毒，又說會向警方提供資料，但是最終未有這樣做。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表示，目前確認有中國公民在槍擊案之中不幸遇難，總領事館正是會同國內相關部門以及美方全力協助處理有關善後事宜。發言人說，當地華僑華人慶祝農曆春節之際，在華人社區發生嚴重槍擊事件令人震驚，深感痛惜。中國駐美使領館已經下半旗致哀。歐盟成員國外長在布魯塞爾開會之後同意向烏克蘭提供一筆5億歐元軍事援助，以及另一筆價值4500萬歐元的非致命性裝備，用於歐盟對烏克蘭的軍事訓練任務。德國繼續因為不願意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而面臨巨大壓力。歐盟的波羅的海成員國外長呼籲德國在向烏克蘭派遣炮二型坦克方面開綠燈。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表示，波蘭將會請求德國的允許派遣德國製炮二型坦克。他表示，即使沒有德國的參與，波蘭亦都可以決定成立小型聯盟。他相信派遣坦克會富有成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会访问南韩和日本。北约在公告之中说，斯托尔滕贝格今个月29至30日访问南韩，期间他将会会见南韩外长朴振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斯托尔滕贝格会在30日转到日本，并在下个月1日访问结束访问，期间他将会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傳媒報道，斯托爾滕貝格訪日期間，雙方將會確認就應對俄烏衝突強化合作。阿富汗從今個月初以來，大部分地區受到嚴寒天氣侵襲，部分省份的氣溫一度降至零下30度，至今造成至少104人死亡。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恭喜发财！ 点解一定要恭喜发财呢？因为大家都想发财嘛， 发达都得嘅，恭喜发达，少啲人讲，系啊，发达都好开心噶啦。 咁如果你话新年快乐，啲人又惊有个谐音系个乐字，新年快乐咁又唔好啦。咁所以就我翻嚟听有一个讲得几好，新年好。 新年好系， 新年好。而家多咗人讲新年好， 系新年好。 我呢两日喺街上面咧，即系可能见到啲大厦嘅石 Q 哥哥啊，大家都开门嘅时候，新年好咁。 系啊，新年好， 多咗啊， 身体好， 系啦， 大家开心。 新年好咧，旧时翻广州拜年啊，好流行。 系啊，佢啲国语普通话嚟噶嘛，呢个系。 系啊，系咯，系啊。总之翻到去广州拜年，啲亲戚就话。啊，靓仔新年好啊！咁佢同我讲翻转头，跟住我先讲翻嗰啲香港嗰啲恭喜发财啊，龙马精神啊，反而龙马精神呢啲咧，香港啲、地道啲嘅呢个又。 咁其实个好处都好啊，譬如见到面，就算唔系过年过节，其实都话喂你好啊， 系啊系啊系，你好你好你好。 不过大家讲嘅时候个语气小心啲咯，新年好啊，即系唔好咁样。 你好啊， 今日借口啊。 香港有两个字都系好代表到个好字嘅，正字啦，同埋个掂字啦， 掂啊 掂啊 掂啊 掂啊，翻翻掂啊，中哥祝你好好好开心噶，系咪啊？ 好啦，讲个天气先啦，14度啫，而家得翻吓，相对湿度51%，哇，系咁即系话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另外仲有啊，阿欧今日喺广播度见到啊，原来系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 系啊， 所以咁大风 冧咗巴士牌啊，中哥都见到啦， 见到啊，我想落去帮佢搬翻上嚟。 咦，我都有嗰下冲动， 但系我唔够力， 我又唔系，我迟咗少少出门口， 跟住我同你一齐出去搬翻正佢啊， 系当埋佢。 人生就系咁啊，你想出去搬嘅时候咧，佢已经起翻 翻啦。 嗱，咁睇睇先，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仍然干燥啊，气温回升，最高都系得16度咋。哇！喺晚上咁好明显。 其实我有少少咧，我读咗几次咧，头先我都有少少咀嚼紧呢一句。 点解？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气温回升至约16度呢句，即系佢系突然之间会上升翻个温度，但系夜晚又再冻翻咁样。 咪你琴日有冇喺街啊？或者之前嗰個禮拜都係啦， 係啊， 晏晝太陽一兜頭曬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興喎， 係啊，係著短袖衫噶， 係 啊，冇人會望住你啊，著短袖衫。 我琴日見到人著背心添，有啲少女著短裙背心添，係 好厲害，佢哋嘅身體構造同我哋唔同噶嘛， 所以我睇得耐啲咯， 係啊，想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係好正常啊， 好正常， 好正常。 咁就算去翻 奇怪嘅事情要研究下， 去翻市區都係得12度啊，夜晚嘅時候啊，新界再低2-3度，換言之，今晚大家唔好著背心短裙啦，著翻多少少啊， 你可以堅持著嘅，但係著翻件大褸咯，係啊， 咁啊何苦咧？ 唔係有陣時去拜年咧，都有拜年嘅裝束。嘅 系啊， 嗱可以讲几句呢一句先。拜年嘅装束，嗱，如果你回想翻年轻嘅时候，你着咩衫去拜年咧？如果你带你嘅女朋友去翻老家拜年嘅时候。个女朋友应该点着咧？你会唔会规管佢嘅衣着咧？ 我唔会规管佢。 跟住你见到表弟同表弟嘅女朋友，可能佢着得短黐黐一啲，啲长辈又可能会讲两句噶咯，比较传统啲家庭。 我睇下个屋企咧， 系啦。 阿叔多、阿伯多、阿嬸多，定係阿姨多？ 係啦，拜年眾生相，我接住落嚟想講。 其實咧就係最緊要唔好，千祈唔好叫個女朋友或者叫個男朋友著成點樣去拜年，應該由佢著。 係， 其實考試嚟噶嘛。 係啊。 我睇下你見我屋企人嘅時候點著，即係無論係叫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你都係幫佢一個考試啊嘛。咁調翻轉頭，如果屋企人見到佢著成咁樣嘅時候，有啲咩説話，你又睇下究竟。将来佢哋会唔会融合啊嘛？ 系， 即系都系考试。 好啦，讲第一个命题先。咁我见近排啲 YouTube 排到拍片啦，就叫拜年众生相啊，或者团年饭众生相啊。咁其实连续记嚟噶啦。咁咧，你去到嘅时候讲啲乜嘢啊？谈吐举止点样啊？识唔识做啊？帮唔帮人煲汤啊？跟住衣着系点啊？全部都系一门学问。 系啊，睇好多嘅，就算屋企嗰啲，譬如阿妈啊、姑姐嗰啲咧。睇埋佢有冇查手指甲啦，查咗手指甲查边一隻啦，查咗手指甲会唔会帮你洗碗啦，会帮你抹嘢啦，系啦，跟住会唔会假嘅指甲啦，跟住眉毛啦，睇晒， 系啊，戴咩首饰啦，戴拜边粒石啦，戴咩表啦，用咩手袋啦，哇，好就话开个话题嚟讲啫，唔好咧就随时。 黑口黑 系啊，仲要睇到如果你喂名牌子都数到两三个，系啊，系咪好大洗噶？会 唔会斗咧？ 我揾得到啊！你当我咩河、啊？ 会唔会叫我个仔送噶？ 系啦、 啊， 嗱、 啊，你个仔揾到啊？系啦、啊，咩河、啊？ 我个仔揾都唔俾我、啊，而家喺你嗰度、啊， 咁咪系家教啫。 你有冇睇过一个画面？ 所以话初三唔好快。 我有个朋友咧，都啱啱啊，即系叫做成为人哋爸爸啦。咁、成为人哋爸爸咧，咁啊，即系都要搞呢一类嘅饭局咁样啦，咁啊，大家咧请啲新嗰啲朋友仔，因为阿仔咧啲幼稚园啲学校啊，有啲其他啲家长啊，都唔好讲亲戚咁近嘅关系啊，即系一家人相嗌唔好口，真系试过有一年咧。叫做學校式嘅團拜啦，但喺自己屋企嘅，依家好興啲爹哋媽咪 book 個會所啊，即係 會所下低嗰啲 party room 啊嘛，大少少， 跟住齊曬，可能啊陳小明家長、陳大明家長、 二十幾三十人咁樣， 白元浩家長、蒙慧亮家長、梁明忠家長全部齊曬，咁大家咪團拜咪派利是咯，啲細路仔就放養式玩，啲家長就咁樣講，哇真係有啲家長嘅，大家一開始咧就講下啲爆爆，講得兩講咧。着火，跟住因为咧有一个家长咧就话另一个家长，即系有一个妈咪啦，就话另一个妈咪，咦你个C 字头呢个袋咧 假噶， 好似唔够胆极直接讲假嘅。 佢哋通常咧话，咦我哋都有睇过呢个版本， 好似唔系咁， 入边冇拉链 嘅，好似唔系咁嘅，点解咧咁样？ 哦呢度个扣有少少唔同喎，你呢个 注视者真系发现有一个人咧。A4 冲炮艇，跟住咧 A4 冲炮艇嗰个咧，亦都咧好面懵啊，跟住通常都系咁噶啦，成语讲一句老羞成怒， 系， 跟住 赶狗入穷巷， 系啦，嬲啦，直情系激动到喊起上嚟啊，即系觉得系在场其他家长不俾面子啊，直情系。叫做即系类似咁嘅情绪咧、 哦， 即系好失落啊，咁样类似好复杂。好啦，嗱，中国遇到呢啲情况， 好简单，好化解啊嘛。 诶，点化解？点化解？ 分咗两边先啦，一边咧就系指出对方用 A 货嘅人啦，另一方咧就系被指出嗰个啦。你想听边一个啊？ 我两边都唔想听，我只系想新年流流冇人喊啫，就系、是、咁。 好简单，如果系咁样嘅话咧，第一样嘢就系指出对方用 A 货嗰人应该唔好出声咯，唔出声。睇到當冇嘢，咁咪算咯。因為點解件事開始就因為你指出咗對方係用 A4 啊嘛，咁你唔指出，咪即係冇事咯。咁同埋點解要指出人哋用 A4 先？冇需要噶嘛，即係嗱。你指出 我估佢又唔係壞心地嘅，懶係攞啲嘢出嚟講下嗰啲咯。 你每指出人哋一個叫做小毛病咧、其實都係一定有個原因噶嘛。嗱 ，A 就係你想突顯自己嘅眼光，即係抬高自己啦。 可能都係咁噶，可能都係咁噶。 就係想踩低人哋，係、無論你係想抬高自己或者踩低人哋，其實對成件事冇好處噶。係啊，突顯咗你自己哦，你好有眼光，又如何先？ 會唔會有 C 咧，鍾哥？ 咩啊？ 例如佢係。包包研究组，佢真系好好奇，会唔会有呢只款咁样？ 呢、个可能性极低啊！ 极低， 个别例子我哋不能作准。 我试过咧，以前咧，有啲朋友佢哋都有用 A 货嘅，咁我哋用 A 货嘅心情咧，系咁样嘅。佢哋就话：哦，系啊，我入边呢个咧系多咗个拉链噶。佢哋直头讲到明噶，啊系啊，原本个版本冇，但系呢个咧咁平嘅版本咧有，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因为仲用紧。 我正话讲嗰个，即系如果用被指出个人嗰个化解方法，咪小白呢个咯。我直认咯， 系啊系啊， 我 系 用， 因为我觉得佢更加从呢一个实际嘅角度嚟讲咧，佢更加适合我。 不过就咁样嘅，如果你用一啲叫做 A4 啊，即系翻版嘅嘢咧，其实就系侵犯呢一个知识版嘅产权啊嘛， 当然 系唔啱噶嘛，所以咧。呢、一個用 A4 嘅人咧，其實應該再翻轉頭諗翻一樣嘢就好簡單，你唔好買咪得咯。甚至乎你話我想用一啲袋，你咪買一個冇牌子嘅袋，或者一個平啲嘅袋咯。因為用平嘢唔係犯法啊嘛。你用假嘢就俾人會救病啊嘛。係 啦，人救病啦，同埋咧會牽連甚廣啊。即係問翻咧，即係我個朋友咧就 問翻你個 source 咁樣。 唔係我個朋友搞活動嘅啫，佢諗住大家開開心嘅。咁咧，我朋友個兩公婆都好隨和嘅。雖然佢咧就即係屋企都頗為富有， 但佢发现唔用名牌嘅、啊，所以咧佢、就唔讲呢啲嘅。但系佢见到呢个情况咧，咁我哋茶余饭后攞出嚟讲啦。你知唔知当下咧个老公都冇面啊？即系用 A 货嗰、那个、老公都冇面，因为咧个老即系啲人会觉得 suppose 系啲包包系啲老公买噶嘛。即系你老公冇能力，跟住你先要用 A4， 即系类似系咁样咯。所以其实呢一类嘅讨论咧，都会慢慢你简单一个假嘅包包，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咯、嗯。 当然有人中意用名牌，就觉得佢系贵价嘢，或者叫做耐用啲，或者系潮流，或者咩都好，一定有个原因噶嘛。咁但系你唔用名牌，都有你自己嘅原因噶。 系啊， 我唔中意用咯， 嗯、 我俾唔起钱咯。 系啊， 咁或者我觉得我个人已经系名牌，我使乜用名牌衬托我啫？ 哦，系啊，我呢种心态最好啊。 所以我有个有我自己有个生活态度嘅、啊，即系譬如衣服鞋袜嘅嘢，以前就话啫，即系而家咧身不过千啊，即系我身上边嘅嘢唔好过一千蚊， 系 最简单。 嗯， 因为你过千咧，你要镜住着。好烦啊、 嗯！但你有阵时会喺佢身上揾到啲名牌嘅，系复古嘅名牌，廿年前咧，即系我嗰日攞起个啊 Conspec 咁样啦， 未烂啊嘛， 呢个几靓，佢话好耐噶啦，咁我都相信系好耐啊，点知几年啊，十年都有啦，你用嗰啲 系 好镜石噶， 特别系嗰阵时咧，因为啲嘢如果你买得好啲咧， 系啊， 特别襟噶， 系啊，而家锁匙扣都系嗰阵时同一个品牌嚟， 系咯系咯， 十几年， 系咯，几襟用啊， 几襟用， 几好啊， 人哋话嗰阵时啲名牌襟用啲，我原来系真噶， 但系而家就即系我都好多年冇真系买过。衣服鞋物啊，即系都系嗰句，身不过千，简简单单嘅生活，咁其实都好够啦嘛。咁如果啲人问你做咩事，你搞成咁样啊，系咪家道中落啊？咁你咪话系，又真系似喎， 咁咪家事咯。因为你买名牌咧，都咩嘅，要付出时间嘅。今日其中一份报章头条系咁样噶，忍受三年未扫货。拖劫冲入尖沙咀，名店现人龙啊！聪哥，我惊你 都有段时间冇睇呢啲人龙啦、 啊。三年之后，你都可能要入去扫一扫货，系嘛？ 呢啲 topic 真系小心啲讲啊！ 点解、啊、 小心啲用啊？我真系以为系抢劫案啊！咩拖劫冲入尖沙咀？ 唔紧要嘅，呢个王道正宗内地报章，佢咁讲我就咁听噶啦。 Finance 嘅李最红啊，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现正生效啊。 系啊，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啦，出边都呼呼声啊，系嘛，大家留意住，注意保暖啦。咁啊，天文台咧啱啱转咗嗰个天气预测噶，气温徘徊15度左右，即系头先都话到 一度系嘛， 系啊系啊，再低多一度啊，咁所以都会要留意住咧，就系嗰个天气嘅变化。 听朝去拜年着多件衫啊， 系啊，今晚就真系成日阿妈嗰句咩啊？翻风啊！今晚咧就喺呢个翻风啦，大家留意住。好，咁除此之外咧，咁新年嘅时候有一样嘢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好中意食瓜子啦，食瓜子嘅时候，原来容易衍生出一个问题咧，系啊，呢个要即系大时大节啊，农历年就唔好成日讲嗰啲咩，我用翻英文讲 medical 嘅问题， 热气啊嘛， 唔系净系热气啊。牙齿嘅问题， 热气噶嘛？ 牙齿嘅问题，原来咧唔系净系话香港，唔同地方咧，原来佢哋喺医院嗰度啦，佢哋每一年咧喺门诊上边咧都会有啲 case 咧，系佢哋嗰个牙齿咧系裂咗，同埋崩咗， 系咬瓜子咬到崩， 咬瓜子咬到崩， 点会啊？你话咬蟹啊，即系嗰啲蟹壳咬到崩就话听得多啫，你好少话咬瓜子咬崩， 我都以为唔会啊，我都未听过，即系揭报纸嘅时候先发现咧， 都几多呢啲 case 啊！原来真系每一年都会有呢啲 case 嘅，因为大家咧就谂住，因为牙齿我哋先讲啊，有门牙啦，有犬齿啦，有嗰啲臼齿啊。其实咧我哋嘅门牙咧嗰个作用咧系咬落去，我哋应该好似将佢斩开佢，其实佢系锋利。但佢唔係堅硬，即係有分別嘅。即係如果啲人廚師揸刀嘅，你知有啲刀咧係要劏落去嘅，好利但係劏落去，你唔可以斬嘅。 OK， 斬嗰啲你用嗰啲粗啲嘅，即係你剁嗰啲豬骨嘅，斬落去嗰啲咧，你唔可以用嗰啲好幼好靚嗰啲刀嘅。即係譬如陶瓷刀，大家喺坊間叫陶瓷刀啦， 嗰啲唔可以斬骨啦。 陶瓷刀肯定唔可以用嚟斬骨嘅。陶瓷刀佢嘅 selling point 咧。是好锋利嘛，咁佢咧就你劏落去咧，咁啲嘢就可以俾你切得好顺嘅，系啦，咁用法就不一样嘅门牙同扣子嘅分别咧，有少少似呢个道理。 果然好熟悉厨房嘅运作，我屋企咧两把刀。走天涯 都系斩， 一把猪肉刀，一把生果刀， 都多啦。我僆仔时代屋企得一把噶咋，就系嗰啲大菜刀。 菜刀，系啊，就系我细个屋企都系 切肉又系靠佢，切生果刀系佢， 片嘢又系靠佢， 片嘢又系佢，一把刀行到尾， 系啊， 又得。 我见国产007都系咁啊，星爷都一把刀啫嘛，挡子弹又系佢，炸猪肉又系佢，系嘛？ 好， 而家咧就系你出咁多刀咧，啲厨房嗰啲铺头先。赚到钱嘅，咁啊，亦都话俾你听，原来唔同刀有唔同嘅用法，咁适随转变。咁但系咧，我哋嘅牙齿咧就冇得买卖嘅，同埋你只恒齿咧甩咗崩咗，其实就你系嗰只就系嗰只。我哋人嘅牙齿唔系好似鲨鱼咁，鲨鱼牙齿甩咗会生，无限生咁样噶嘛。好啦，咁但系我哋人嘅牙齿咧冇咗，咁就好闭翳。咁所以咧，其实原来我哋咬嗰个瓜子嘅时候咧，有啲嘅朋友咧就喂，我都系习惯咗用门牙咬，扣齿咧系最坚固嘅。咁但系咧，我就老实讲，我都唔系好识得用扣齿去到咬瓜子嘅。你哋咬瓜子有冇啲特别技能啊？定系你要用机 啊？我唔识用机啊。 瓜子机，你有冇见过？ 有。 但系我食瓜子嗰个技能真系好。一般嘅啫，所以我麻麻地食瓜子，因为我嫌烦。但系咧，就算有人剥埋，即系倒出嚟，细个时候咧，咬唔到咧，阿妈会帮你开晒佢俾你食噶嘛。 咁好嘅你 妈，系咯。但系我都麻麻地，因为我对瓜子呢个味道冇乜特别喜好，即系我唔抗拒，但系冇特别喜好。 因为唔甜啊，主要系。 都可能系 嘅。可能系。 黑瓜子啊， 黑瓜子好啲。我啱想讲，黑瓜子好啲。 瓜子嘅甜甜地。 好味 黑瓜子好啲， 黑瓜子真系有种咸香。 系啊，黑瓜子， 嗰阵时细个咧，黑瓜子咧有啲你唔系下下都咬得开噶嘛，你斋舐个壳咧都觉得好似有啲嘢食，好似食薯片咁咯。其实个感觉。 而家有阵时食嗰啲黑瓜子咧，食到即系真系有啲你摆到明，即系个样都衰到爆，都咬唔烂嗰啲咧，都有得佢噶啦。 不过钠含量好容易超标，黑瓜子原来 系啊，同埋黑瓜子嘅卡路里好高，即系我哋营养师咪咪都讲，其实黑瓜子咧。可能食四十几粒你就要 stop 噶啦。 我成日觉得咧，农历新年叫幽银，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咁样啊。咁其实我觉得食呢啲咧，其实都有佢嘅功效嘅。点解无端端样样都唔摆，系要摆瓜子俾你咬先？其实就系想封住大家把口啫嘛。新年冇嘢讲咯。 休下銀啦。 咦？咁初三應該收翻啲瓜子喎， 咪應該俾多啲啊！大家掛住咬嘅時候咧，咁咪唔會鬧交咯。 哦，咁啊， 食嘢啊，我食我哋食糖，食完之後好快食完啊嘛。但係瓜子長食長有，仲要好煩喎，都仲要唔係太貴喎，你可以無限供應食啊食啊。咁大家咪少啲爭執咯。 瓜子有冇貴到啦？其實如果啲上乘嘅瓜子其實都幾貴， 都差唔多嘅。 我聽 過80至100蚊一斤， 我有聽過100多蚊斤啊啲瓜子。即係嚟自北方勁抽啲嘅瓜子，嗱、哦，當然啦，瓜子我真係完全冇乜研究。 香港嗰啲普遍大家認同嘅名牌子嘅， 名牌 嗰啲咧就接近100蚊一斤嘅，係啦、 哦， 嗰啲係啦，咁佢都有分，譬如黑瓜子有鹹炒嘅，有啲係甜甜地嘅，咁啊而家款式咧其實係好多，咁即係佢連埋紅瓜子咧其實都有嘅，紅瓜子有啲可能係炒過，有啲可能會冇乜點炒蒸嘅咁樣，咁啊感覺又會健康啲，又係色隨轉變。 我話呢一個農曆新年我一定超標㗎啦。 一定系噶啦，唔系净系你啊，钟哥。 点解啊？食咗好多啦，你已经报告嚟听下。 有高食啦， 步步高升啊嘛，祝你。 系啊，咁同埋有一次，我咪上个礼拜讲话，喂，好耐冇食过曲奇饼，跟住我有个朋友咁啱听到，佢真系送咗曲奇饼俾我， 一盒唔够嘅，打翻嚟啦， 大盒装。我今每日都食几块。 好啊，咁啊，适得是福啊吓，晨光嘅听众都系啦。 福。为疏导人流，七公庙提前在晚上11点开放，并且是直至傍晚6点。至于大年初二的七公庙，七公庙有超过23000人次入庙。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5点，升3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30.67，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7美元，卖出193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至3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晚上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至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至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纪录片《重返月球》，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位歌手咧唔需要介绍佢几多岁啊，事关咧呢一首佢嘅成名作咧，第一句已经讲咗佢系21岁啊。女歌手 Katie Gregson McLeod。 I'm 21, 一夜之垂直线 between being numb and feeling everything. Good days only serve as relief again. 有啲歌咧系要慢慢俾时间佢咧，先听到当中咧吸引之处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创作歌手 Katie Gregson McLeod Complex。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盘点政策，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个礼拜同大家走到香港十八区之一。 西贡区 一讲呢一区就联想到唔同嘅生态保育，区内南部嘅将军澳新市镇发展迅速，究竟环境保护以及社区发展点样去平衡呢？ 今集邀请咗西贡区议会前副主席陈国奇同埋前区议员陈博志，解构政策推行嘅理念点样配合民生所需。 盘点政策，年初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晨光第一线祝听众开开心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拜年团 系 未住，不过你可以打电话嚟啦。打电话嚟做咩咧？就阵间我哋九点半钟咧，就继续有啊年初三版本嘅晨光拜年团咧。咁如果你惊为年初三赤口啊，唔系好方便去人哋屋企拜年嘅话，唔紧要，透过大气电波 系 都可能会闹交嘅， 系， 但 系 尽量可以你控制一下啊嘛，系咪先？ 我哋帮你控制一下， 我哋帮你控制一下， 或者帮你一齐拗埋一份， 我哋帮你闹咯， 系咯，收银唔好等，你等我哋嚟做， 收银唔好考，系啊。不过赤口咧唔一定要闹交嘅，有阵时即系大家沟通一下，和和谐谐都可能得啊吓。同埋咧，初三咧可以自己行下大运啊，行下大运，因为报章都有讲啲行大运嘅贴士，一阵先再同大家讲。 咁、所以而家可以打个电话嚟啊，18723888，咁我哋会接你电话，而我哋拣选咗之后啱数嘅话咧，我哋阵间喺九点半钟咧就会接你出嚟同大家拜 年。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啊吓，咁啊有啲乜嘢亲朋好友。想透过晨光拜年团咧，今日同佢祝贺一下嘅，咁啊系机会啦， 同埋仲可以打埋俾佢想祝贺嘅亲朋戚友， 系啊， 我哋帮你接通埋个电话， 系啦，呢啲叫做博先生服务啦。我哋晨光系今日啊，期间限定咁样推出啦。 听日都听人话，今日 听日都有，系啊，都系 几 classic 你都系做嘅。 咁当然，即系听得耐都想同听众们互动一下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日日听晨光嘅，咁啊想同阿钟哥、小白啊、我啊咁啊去拜年啦，我哋又想听到我哋嘅亲口嘅祝福说话咧，都不妨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啊吓，咁啊大家 而家打紧 系啊，开心开心啊，咁啊头先讲初三咧。傳統咧就行大運，咁頭先都聽到新聞講啦，你可以去叫做車公廟嗰度咧轉轉個風車啊，轉轉個運氣咁樣啦。咁啊，琴日即係求籤啦，希望即係香港就再出發啦，好起上嚟啦。咁啊，與此同時咧，今日都報章都話喂行大運、哦，咁啊堪輿學家咧都話行兩三個地方咧幾好運嘅會帶嚟啊嚇。 咁要聽喎、哦， 第一個地方咧。都冇 听下有冇我哋住嘅地方已经系 冇噶，要远嘅系啊， 我都好远嘅，只得 冇咁着数 系啊，力不到不为财啊嘛，正所谓咁啊。喂，叫你去边咧？畅游南丫岛、啊，增强正财运咁样。咁啊，唔知南丫岛系咪都有个风车啊？咁啊，同车公庙嗰度咧就有嗰、那个叫做原理一样啊，帮你转一转个运气咁样啦。 如果我直头住喺南丫岛嘅朋友们咧。咁佢哋今年系咪成个岛上边揾嘅钱系会应该会好啲咧？ 应该会、啊， 我就住喺嗰度啦。 系咯、啊，或者喺自己嘅岛嗰度咧， 行一圈，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啫，半日都行得曬，都幾好。 咁你幾耐冇去過南丫島啊？ 哇！即係數二十年計啦， 十年計啊，係時候你去行一行運啊，再增強呢個正財運 啊！係啊，係喎。 咁小白，你頭先都話想去行山啦，咁你都可以去下南丫島。依家係咪有兩個碼頭？我想問， 有 三個添啊，即係除咗榕樹灣同埋另外索古灣之外， 另外仲有一個新嘅。上次 Didi 講過， 喺香港仔嗰度搭船過去噶嘛。 定係喺中環嗰度，我呢個唔記得， 要 揾翻。 好似真 係 有三個碼頭， 多一個碼頭嘅。 索古灣我就好有印象嘅。 點解？ 唔係因為去過，因為隻歌啊 ，N 年前咧有一隻嗰啲嗰時好興嘅八十年代城市民歌咧，有一隻歌就唱索古灣咁樣。喺索古灣做咩咧？沉思啊，沉思索古灣咁樣。 沉思係即係思考嘅 思考嘅思啊，喺度慢慢寧寧靜靜咁樣思考一下，就要喺嗰度。 幾好幾好啊！有一隻咁嘅歌喎，真係揾翻嚟聽下先。 城市民歌， 即係呢個堪輿學家點樣講咧？今年咧，文昌星啊入中宮啦，咁啊財星飛臨正南啊。咁所以咧就朝住呢個香港往南嘅地方去到啱啦。咁正南咧即係咧南丫島啦，同埋港島南區一帶啦，咁樣啊都可以試試諗諗佢嘅。咁有個時辰嘅喎，咁啊今年咧大年初三咧吉時咧就橫跨咧呢個幾時同埋午時啊，即係由朝頭早九點鐘啊轉個頭啦，到下午一點鐘出發咧就係好時辰啦。 出發。 系啦，出发系啦， 有四个钟头俾你准备啊！ 系啊，即系唔系话一个钟头咁限时限刻。 几点啊？ 九至一 系啦， 出发就得啦， 系出发就得啦，出发就得啦。咁啊，即系无论系自驾定还是系乘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必定行大运啊！运势咧必定会加强啊！冻如脱兔咁样，哇，几好听啊！呢啲真系冻如脱兔啊！ 但系佢有冇讲边度千祈唔好去啊？ 冇嘅，少讲嘅。叫你喐动，即系你自己屋企唔系咁好咯。即系叫你去南丫岛，点解啊？你嗰边唔系咁好，你咪要去南丫岛咯。 有啲地方唔系咁好嘅，你唔好去啊！冇讲啊， 冇嘅。 所有都系好地方嚟嘅，香港。好啦，咁啊，另一个地方咧就系啊，都识讲啊，师傅。沙田人气旺啊，点解咧？ 跑马， 阿根都知道今日跑马。 跑马， 11:15。乐坛天后容祖儿更加会现身马场。 哎，呢个我有睇过类似嘅，不过佢第二个 angle 啦。 系啦系啦， 佢就系话入场费几多钱咧？你入到入去可以睇天后嘅表演。 系啊，哎，祖儿都入去献下技咁样 啊，好难得， 好难得，好难得。都祖儿之前喺 Vegas 啊嘛，好似去美加登台啊嘛，佢一翻嚟香港就即刻登陆马场啦吓咁啊。入场仲有咩咧？招财叫做原子笔一支，有机会抽到咧。24K 包金嘅摆件啊吓咁样，咁都好开心嘅。咁啊，师傅点样讲咧？就系话，梗系去啲啊旺丁旺财嘅地方啦。唔通嗰个地方冇人，你又去咩？咁啊啱喎，系咪先？ 系啊， 即系人流咧就代表水啊，喺堪舆学入边 啲旺气啊。 系啦，点解嗰啲地方咁多人住，咁多人去啊？你系谂下啦，好靓嗰个地方咁多人去。但系唔好运噶嘛，啱唔啱先？所以嗰度咧一定系好运噶啦。你沙田有个地方，直情个名都叫好运乜乜嘅，系咪先？ 系、哦， 你谂下有几咁好运咧，先可以叫到好运乜乜啦咁样。好啦，咁啊，适逢咧就系呢个赛马日，咁样又有醒狮助兴，又好多财神合照咁样啦。咁啊，见到容祖儿已经赚咗啦，讲、真， 天后都嚟啊！你谂下， 系啊，咁 聚晒啲旺气喺度。 跟住咧，堪舆学家咧都有讲一啲咧，即系叫做啊，今年大吉大利嘅颜色嘅。不过咧，我就觉得咧呢个颜色咧系好，但系我搞唔掂。佢话最旺系咩色咧？今年啊，最旺系咩 色？嗰啲系嘛？ 唔系，系咧。属于超级跑车嘅一种绿色，叫林宝坚尼绿。 哦，即系佢个 color tone 就系、那個、 就系今年最旺噶啦。咁我都知道， 即系深绿色啦。佢系 咁，如果你揸到呢架车，你本身 你本身都已经搞掂啦。 即系真系难搞啊！即系佢用呢啲品牌个名咧，去指定某一只绿色。即系好过，譬如话，咁系嘅， 咁系啊！你蓝色都系用 林宝绿，好过 贴宾乜乜乌咁样噶啦，依家都系 林宝绿，好过话，原来今年唔系兴林宝绿，系兴鸭屎绿，又唔知点讲。如果你着到鸭屎咁样啦，又好似唔系几好听咁样啊。 嗱，报章都醒嘅，即刻咧配合翻阿师傅咧，就揾翻最新一代嘅林乜嘢车啦咁样。 零至一百咧。加速只需3.2秒嘅，快过你录一个杯面嘅，咁啊，哇，千几万啊！ 所以成日就话你，喂，你揸呢一个型号嘅车你就行运啦。喂，但我行运先就可以揸到呢个型号嘅车噶， 系啊， 我边度买得？ 即系有鸡先定个蛋先嗰度嚟。 所以我决定坐一架更加贵嘅， 系咪啊？ 坐港铁咯， 系啊， 港铁比佢更贵噶， 巴士啊，港铁啊，嗰啲全部贵啦，系啊。 咁所以我坐嗰啲车咧，我觉得我自己会再更加好啲嘅。 系咁啊，即系马会嗰边都讲啦，今日咧即系叫做公众车位咧已经爆满咗啦，所以咧大家都系好似钟哥咁样讲啊，大家想发个新年财咧，就麻烦咧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啦。 咪贵冇乜问题啊，谂计咪懵懵闭啊，当掂就要发威，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就提啊，装鬼咪巴巴闭啊，焗住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过节送礼立定例。水鬼星王靠老细，你咪猛身命运制，要打基础搵红毛嚟啊冇计，咪鬼食嚟啊使钱，当交水费啊再下，奉劝各位啲钱系会继续嚟。 钱系会继续嚟啊！ 好啊好啊，系最紧要咁样。 电话都可以继续嚟嘅，电话18723888，我哋今日嘅晨光拜年团电话热线已经开放。如果你想同我哋拜年，或者系同你嘅亲朋戚友拜年，打个电话嚟啊！我哋接通咗你嘅电话之后咧，阵间 9:30 就会开始啦。 系啦， 18723888， 继续打电话上嚟啦。 系啦，咁啊，除咗电话继续嚟啊，钱继续嚟咧，都可以顺答一句咧。阿歌神咧，许冠杰头先听咗佢作品啦、 嗯， 啊，佢开演唱会咧，惠泽社群、 嗯， 半价收钱，依家研究紧咁啊，因为依家睇一场演唱会其实好贵噶嘛， 啊、都过千啦、啊。其实如果你想买啲靓啲嘅， 要啊要啊， 一般都600+， 系啊，一般都600+起跳。咁、啊、你每一个人睇噶嘛，通常你都会两个人，嗯、所以头先钟哥讲过千都好啱数啊呢一样嘢。咁但系即系阿歌神又好啊，即系叫大家与众同乐啫。咁、嗯、当然你话喂。在红馆或者大型场地开 show， 完全一蚊都不收，很难的、嗯、是很难的，你制作费呢、嗯、是不是、嗯、你现在今时今日呢，即是自从即是上两年那些、事件演唱会事件，其实制作费现在认真很多啊， 如果 抌回很多钱去做啊。 如果这样呢，譬如啊，咁便宜啲，但是那个舞台效果少啲， 少啲， 可能只是得一支灯， 是 一支咪同一张凳， 是啊， 冇啦， 是 好似开 talk show 咁样，冇啦， 唔好太花巧， 冇连 dancer 都冇， 系 咁得唔得啊？嗱，平啲， 咁 OK 啊！我记得呢近上个月啊，陈奕迅开演唱会都系简单嘅， 因 为佢用好多时间，好想唱好多歌俾听众听啊，咁样，咁所以啲听众都锯噶，其实都好开心噶，咁样 啱啊，系啊！如果你入去睇演唱会嘅，有阵时个 focus 喺个歌以外嘅地方太多嘅话咧，咁个系歌手嚟噶嘛， 系 歌行先噶嘛， 系 呢个就永远都话说两边嘅。有啲人咧就觉得，如果我斋听歌，我不如买只唱片啦，咁样纯粹听歌，咁唔使去睇现场啦。因为有啲人就觉得睇现场，我想睇多啲。 聽唱片冇嘅一種享受啊嘛， 係 多啲花巧嘢啊，甚至乎好似以前四大天王開演唱會咧，又落雨又煙花又火咩都齊曬咁樣啊嘛，咁要好多好華麗嘅嘢嘅。咁而家有啲咧就話唔係，我想簡單單，最簡單我譬如聽歌就算啦咁樣。咁睇下即係適隨轉變啦。 係不過即係早兩日開 show 啊，張天賦啊鬥利是啊，我都好耐未見過人喺紅館鬥咁多利是。咁佢係真係年輕啦，對上一個已經係阿倫啦，係啦，依家校長校長啊或者温拿鬥利是啦，咁依家真係傳承咗啊個音樂咁。 所以要未爭呢啲叫做咩係紅館嘅旺期啊，好難噶嘛。 係啊，真係嚇咁啊，即係。大家都支持一下啦，本地嘅音樂，無論係即係老中青都係啦，歌神又睇啊，張天賦又睇，咁啊百花齊放啦嚇，咁啊可以睇，但係最緊要睇住自己架車咁啊。琴日咧都同大家咧有少少地跟進啦，就係咪後嘅跟進。但係今日咧想開咪去講啦，大家咧即係拜年咧架車真係唔好亂咁拍，因為咧沙田第一城嘅鎖車隊咧，雖然初一就冇影啦，但係咧。昨日开始咧，已经翻嚟啦， 初二翻嚟 系啦。昨日有张图片就话啊，沙田第一城锁车队啊，初一冇影，拜年任拍冇人锁车，咁啊网民咧就冒号开引号空城计咁样。 喂，咁如果嗱初二嘅个情况系点先？我真系好想知嗱，初一咧， 初二咪已经锁翻车啦， 佢锁翻车，我好想知道佢到底点 啊？ 到底有几多个锁啊？嗱，如果你初一嘅话咧，我当你成个佢个村咧，一城嗰度入边，佢都摆晒车啦，冇人锁啦。 系啊， 咁啲人就觉得，咦，佢可能系大赦天下，连放三日，初一、初二或者初三咁样。 大赦天下，你嘅想啊，大赦。 咁你初二嘅时候，啲人咧，即系一听到啲消息咧，或者话哇，三舅父住一城噶，咁 即刻去咗拜年先 啦。即刻去拜年啦，初二嘅时候即刻去啦。点知中招？ 系 成条路都可能锁晒车， 是 真系唔出奇。如果咁样，咁佢第一日嗰、那个咁嗰、那个初一就真系，咁佢应该嗰日就贴公告就话佢大赦天下啦。 初一咧，啲网民话大奇迹日啊，呢个系 真系好难讲。即系譬如话今年佢就初一啦，出年系咪初一咧？可能佢出年初二都唔定噶。我初一锁。我初二唔锁咯，初三锁翻， 摆空城。 又或者我初四唔锁，咁你真系奈我咩何？又系嗰句咁样，即系你估佢唔到啊嘛。 不过呢啲违例泊车，大家都知道噶啦。你泊街咧，就警察哥哥送啲礼物啊，送封利是300俾你啦。咁啊，另外就如果你喺屋苑嗰度咧，其实锁车都烦嘅，因为 又要去管理处， 同埋你会恶言相向啊。特别系今日赤口咧，你一锁车。跟住個人又燥啦，其實即係好生理上就係點解你會赤口呢？過去年29啊，年30晚啊，初一初二咧食好多煎炸嘢，又睇波啊，又打牌啊，剩啊捱夜，跟住你個人啊猛計，猛計，喂你一鎖車就即刻可能已經係凍燥啦，或者凍怒啦，真係今時今日咧。有好多嘢錢解決到就 OK， 你唔好喐手喐腳。如果唔係咧，人哋又拍片網上見。 我有見嗰啲 case 咧，因為可能本身嗰個車主咧係揸住一架名車嚟嘅，咁去到某一啲嘅屋苑啦，咁俾人鎖車啦，咁啊違例泊車俾人鎖，咁都係佢自己衰啦。咁但係佢去管理處嘅時候咧。佢除咗係即係俾翻嗰個罰款之外咧，佢去到亦都有啲大事鋪張，去做一啲嘢。佢話咩咧？佢話因為鎖車嗰個人咧，嗰、那個鎖車碌嗰個鎖。整花咗佢太令，咁呢件事咧，你真系好难好难讲。 但系好多时咧都系咁样讲嘅，我见咧啲人锁完车之后咧，因为咧跌咗落地揦翻扎沙咧，本身个太令唔花咧，佢都可以讲话你整花咗， 系啦，即系赔翻俾我。 究竟是爷非爷咧，我哋唔知道。不过你继续讲呢一个咧，我最后系点样会？最后嘅结果系点？ 冇啊，最后都系冇办法去到叫管理公司赔钱，因为嗰个车主冇办法咧去到证明佢嗰个胎拎咧。第一佢系咪真系锁车嘅时候整花？ 冇办法知道， 呢个冇办法知道嘅。即系你嗰、那个佢锁车嘅时候，如果你同嗰个叫做花痕咧系有少少唔吻合，其实佢都已经话唔系噶啦。咁呢啲又好难好难去到讲嘅。咁你唔通你为咗一条胎拎或者为咗一啖气，你走去告佢嘅业主立案法 庭？而家有啲嘅服务咧，系真系几窝心同细心嘅。你讲起锁车咧，咁我喺早排咧，我唔记得咗几时睇过一份报章，咁有一个但系佢冇讲边度啊。佢嗰度嘅锁车队系点样咧？ 加啲海绵喺度。 系啦，佢用块布咧，先帮你个要锁嘅车辘咧包起佢先嘅。咁然之后咧，譬如佢落一啲位会掂到嗰个车任何一个地方，譬如个车胎或者个车铃嗰个位咧，

愛沙尼亞外長其後表示，基於外交對等原則，俄羅斯大使亦都將會在下個月7號離開愛沙尼亞。歐盟成員國外長在布魯塞爾開會之後同意向烏克蘭提供一筆5億歐元軍事援助，以及另一筆價值4500萬歐元的非致命性裝備，用於歐盟對烏克蘭的軍事訓練任務。德國繼續因為不願意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而面臨巨大壓力。歐盟的波羅的海成員國外長呼籲德國在向烏克蘭派遣豹二型坦克方面開綠燈。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說，波蘭將會請求德國的允許派遣德國製豹二型坦克。他表示，即使沒有德國的參與，波蘭亦都可以決定成立小型聯盟，他相信派遣坦克會富有成效。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說，需要大膽、果斷和勇敢的行動，以確保烏克蘭在今年取得勝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259點，升3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30.4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7，人民幣6.775，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22美元，卖出1932.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晚上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新一年祝福各位大朋友身体健康，小朋友快高长大，有情人甜甜蜜蜜，家家户户都家和万事兴。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到。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 in 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昨日交更的时候呢，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的咋。 咁方便？ 是啊，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呢，在2月23号之后啊就用唔到㗎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的话，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二台话你知， 喂喂，你帮我将呢几样材料全部切晒丝啊，唔该。 全部都切丝？你谂住整乜嘢俾我食啊？ 我而家想整嘅系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嘅贺年食品，捞起啊！ 哦，捞起捞起，捞到风生水起，好意头喎、啊。 唔怪之得越嚟越多唔同地方嘅华人新年期间都鍾意用嚟当应节食品啊。 同埋够容易整㗎嘛，通常呢就会有鱼生丝啦、生菜丝、西芹丝、红萝卜丝、姜丝、花生碎同埋薄脆等等。而酱汁呢就係用酸梅同埋桔仔做成㗎。 最得意嘅係食嘅时候呢会逐样材料加落一隻大碟度，每落一样食材呢就会讲一个祝贺词，最后就大家一起用筷子将啲食材捞埋一起，仲要不停咁样讲住捞起捞起，够晒热闹高兴啦。 想知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嘅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今日唔早晨至，要恭喜发财先。 冇错啦，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出入平安啊，呢系最紧要噶啦。 正所谓小明都要去拜年，咁啊，听完咧就身壮力健，咁样系咪？ 好，冇错啦，系小明去拜年系一个系一首好特别嘅歌，点解呢？我哋个零钟头就拍完嘅 MV 啊。 哇！ 啊，点解咧？ 点解咧？ 因为我个监制李如叔赶住翻内地啊，嗰时哇，我做乜咁急啊？佢系啊，赶住赶住啊，赶住赶住啊咁啊，原来系咁解。 系食好嘢啊，翻下广州嗱，新年咧好多朋友都会饮饮食食啦，咁啊，暴食暴胀，可能迟啲都要医生睇下个身体先啱。但系今日聚焦讲下咩健康问题咧？ 讲下即系较为轻松啲嘅，打私益， 打私益系啊，系啊。 真系吓，俾人哋激到跳起佢。咁啊，打息英文咧叫 hiccup，H-I-C-C-U-P，但系亦都有其他嘅讲法。hiccup，H-I-C-C-O-U-G-H，都系叫 hiccup，都系打息。 明白。 咁啊，其实咩系打息咧？咁样系一个突然间啊间中啊，你控制唔到啊，亦都冇乜意思啊。就是好啊，好叫好英文叫 jerky，一下一下咁样，系嗰个横隔膜喺度收缩，控制横隔膜。我哋通常咧喺嗰个胸腔同埋肚中间嗰个系大肌肉，隔开上下嘅。当个横隔膜向下咧，我哋吸入气，向上咧就呼出。咁但系而家咧就变咗不规则哦，咁啊突然间咧佢咧就收缩，咁变咗咧就当你个个横隔膜向下，理论上气管嘅气门咧就打开，咁啊，但系唔系， 佢就反咗调节，反咗板啊！如果用你唱歌， 佢唔睬你，即系嗰度门开唔到，咁啊变咗个就系咁样啊，横隔膜向下。到气门开唔到，就系、是、咁样。 咁又点样会 trigger 到呢个打私益嘅咧？ 系啦，嗱呢个原因有好多。嗱，通常我哋横隔膜咧就系一路左边右边啊都有，通常咧系左边多过右边，但系呢个普通人冇乜所谓，系只系你一路睇住个横隔膜 X 光睇住你先知嘅啫。咁啊，通常系呢个问题咧系间歇性嘅啫，好短嘅。但系咧，系有长时间噶。如果你长时间几日系咁样，你会好辛苦、好攰，食唔到嘢 噶。其实呢啲长时间又未严重到系咁系嘛？ 啊，嗱，呢个咧就好得意啦。 好 啊，即系真系你严重嘅打息咧，你又系喂，不如我迷晕咗佢啊，系用麻醉 成人暈低咗咪冇事啊？唔得，你根本咧，佢打息咧，你做麻醉，全身麻醉咧，都好困難嘅。嗱、 哦， 要講翻下歷史啦。 好啊， 歷史咧喺呢個1970年啊、 嗯， 羅省美國羅省咧，有叫 Jack O'Hare 啊，咁喺呢個健力士世界咧有記錄嘅。 嗯， 佢打息係由1948年打到1956年嘅。其中只有一個禮拜冇乜事嘅啫。 哦，咁佢習慣咗喎。 佢打咗係1億6000萬次。 哇， 係啊， 1億6000萬次。 係啊，佢由個體重由138磅跌到落74磅嘅啫、 哦。影響生活啊，真 係。係呢個係啊，咁啊原因有好多種啊，但係多數咧係唔知點解嘅。啊，譬如你話真係有病嘅。个肾功能好差，又或者神经系统有事啊，脑膜炎啊、脑炎啊、脑生个瘤啊，又或者好多时候个胃有事啦、啊，有胃炎啊，有啲食物啊、酒精啊、药物啊刺激到个胃啊，咁啊，另外咧，如果环隔膜咧啊，又系有啲唔妥啦。譬如你个胸膜有发炎啊，又或者肚嗰边有呢、這个有发炎啊，肚入边咧有啲脓疮啊， 哦、 都系会影响到佢呢个打刺激嘅。咁啊，仲有胸腔方面啦、啊，包括胸腔有呢个生瘤啊、发炎啊咁样、 嗯。 但系最多我哋讲咧，都系唔知点解。咁啊，药物系可以嘅。啊，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咧就食咗新冠嘅特效药， 系 一食咗一日之后就一停不停打针， 嗯， 好彩只打咗两日啫，咁但系佢打针打到咧，佢都唔敢食啲新冠药， 系 咁啊，又嘥咗6000蚊， 但系冇有阵时都唔知啊，各个人体质唔同啊，系咪医生真 系啦，冇错啦，所以新冠药啊，又或者莲花啊嗰啲咁样咧，譬如。有啲中醫嘅朋友講，如果你係太過虛啊，咁食蓮花又唔係好掂，咁、所以食藥咧真係要睇住嗰個進展點樣，唔係話一食五日咧就要搏命食、 嗯。 好啦，我哋講翻打斯力，咁啊點搞佢咧？ 係啦， 啊如果打而家阿 O 喺度打斯力，咁點樣咧？ 我睇到坊間有啲説法，又話分散注意力，又話掹一掹隻手指，又話敲一敲個頭咁樣、類似呢啲，又話挫一挫跳幾下咁樣，又啱唔啱咧？ 如果咁簡單就好啦。呢個有陣時係真係唔容易。好啦。我哋有啲乜嘢咧？好似最常用咧，就叫你哋深呼吸。深呼吸咧，就希望调节到嗰个气门同埋横隔膜，咁样。又或者就闭气啦。闭气咧，等佢唔喐，等个横隔膜又停一停顿。 闭气好啲定深呼吸好啲咧？医生， 闭气唔系咁容易噶， 都系深呼吸好啲， 都系深呼吸啊！但系咧，未必系一定得嘅。 哦， 有啲咧就要所谓饮冰水啊、含冰啊，刺激嗰个喉咙后边嘅，即系后边个位置吓，咁啊，突然间饮啲冻水入去啊，嗰啲咁样吓，呢啲好有人不停咁试，又或者有啲啊，撩撩个鼻孔入边啊， 打个黑黐可能又好啲啊，咁样系嘛？ 唔系咁容易打一黐，你打俾我睇啊！你而家 又系搞唔掂，又系搞唔掂。 咁啊，另外较为啲激啲嘅方法咧，就系要用呢、這个啊，即系所谓要喺个鼻嗰度伸一条喉管入去，系撩鼻咽后边嘅喉咙个位。啊！喺呢、這個即係頸部個位，但呢啲要係可能要麻醉先做到。咁、 哦、 但係佢打斯力已經係好難麻醉噶啦，全身麻醉。咁點做咧？呢個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嚇。咁、最緊要咧搞清楚會唔會真係食藥嘅問題。呢啲咧係我哋可以幫到個病人。咁、但係你話使唔使入醫院咧？好多年前啦。80年嗰时咧，我见过有一个咧喺伊丽莎白医院，有个真系打斯益，入咗嚟内科病房。佢一路打斯益咧，佢瞓觉都打，张床咧直情喐噶。我话咦，驱魔人噶。 但系 呢啲都係有苦自己知啊。 有苦自己，你睇佢係好辛苦，結果嗰次我哋都搞唔掂佢，佢自己簽字出院走咗，仲走嗰時都係一路不停加息。係，所以話新年嚟講咧，一定要講身體健康， 冇錯 啊，呢個最緊要嘅財富嚟嘅。 嗯， 啊，新年咧，見你恭喜發財，其實都係恭喜。身体健康 系，但系都系嗰句，有问题揾翻专业嘅医生啦。今日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啦，坐阵啦。咁啊，今日咧晨光咧，多谢你坐喺度同我哋一齐， 要嘅要嘅 啦。咁样好啦，下集再倾过，多谢晒。 小明啊，小明，搭火车去拜年，广州市面红当当。开心系过年，逗利是广州见，家家过肥年，逗利是哈哈笑，小明开心了。小明啊小明，搭专车去拜年，东莞老暖同祝贺，开心系过年，逗利是东莞见，家家过肥年，逗利是哈哈笑，小明开心了。身体康健，有能力大钱，祝你胜利中到，一切好开始。愿财神爷大笑，开仓派金币，通胀不高兴，家家乐欢笑。祝你新春好运，共迎欢乐年，祝你天天快乐，一切新开始。伴游轮游浮去，今年有机会，小明说恭喜。小明祝福你，小明小明小小明，买家西饼去拜年，闻到西饼香喷喷，食翻一件算拜年，喂喂小明小小明，留翻半件去拜年，食完一件又一件，食晒你话点拜年，无礼物得梳蕉，硬住头皮去拜年，祝贺词说多句，礼饼食晒系咁先，但愿河蟹遇神马，重组好友。拜年，通胀今年唔再涨，人人个个幸福年。小明啊小明，搭叮叮去拜年，省港澳同欢聚，开心系过年。逗利是香港见，家家过肥年，逗利是哈哈笑，小明开心了。小明啊小明，搭飞机去拜年。下同多永开心系过年，逗利是北京见，家家过肥年，逗利是哈哈笑，小明开心了。祝你身体康健，有能力大战，祝你胜利进步，一切好开始。愿财神爷大笑，开仓派金币，通胀不高兴，家家乐欢笑。新春好运，共迎欢乐年，祝你天天快乐，一切新开始。伴游轮游浮去，今年有机会，小明说恭喜，小明祝福你，小明小明小小明，买盒朱古力去拜年，闻到朱古力香喷喷，食翻一粒先拜年，喂喂小明小小明，留翻半粒去拜年，食完一粒又一粒。我食晒点拜年，周润发啊周星驰，拍出好戏贺新年，周秀娜与 Lady Gaga 齐去拜年肥下面，陈奕迅啊刘德华演唱会开到出演，李嘉仁与谢金燕齐齐唱只 Beat Beat Beat， 祝你身体康健，有能力大战，祝你胜利进步，一切好开始，愿财神爷大笑。开仓派金币，通胀不高兴，家家乐欢笑。祝你新春好运，共迎欢乐年。祝你天天快乐，一切新开始。伴游轮游浮去，今年有机会。小明说恭喜，小明祝福你。小明说恭喜，小明祝福你。小明说恭喜，小明祝福你。 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晨光第一线祝听众 开开心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年初三赤口嘅大日子 ，Hello 你好啊，我系嘉明啊，欢迎各位晨光听众听住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嘉明想同你讲下点样可以捧腹大笑，点解呢？原来今日叫做 Global Belly Laugh Day， 唔系咁简单，净系嘻嘻笑，又或者系细细声咁笑，而系要笑到捧住个肚腩嗰种嘅大笑啊！转嚟翻嚟话俾你知，笑有啲乜嘢嘅益处啊？ I swear I try to do the best that I can，to keep together when I know。 Up tired, I'm not feeling myself. Who said that glass of wine was good for my health? I've taken every B vitamin and juice on the shelf, but none of that ever helps. Yeah, I told my therapist I'm going through hell. Try meditating when you're feeling unwell. Wow, it's been a month and I keep asking myselfWhy I keep taking these L's? I swear I try to do the best that I can to keep together when I know that I can't now. I've been afraid to make it clear when I should, but I wanna feel good. I wanna feel good. I've had it up to here with self-doubt and these second thoughts. I'm tired of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that I'm not. I'm letting go of holding on to lessons that I've lost or that I knew and soon forgot. I swear I try, I do the best that I can to keep together when I know that I can't now. I've been afraid to make it clear when I should, but I wanna feel good, I wanna feel good. Lately it's been a little harder to 时见到啲搞笑嘅嘢，又或者系睇咗啲好得意嘅文章，甚至乎听住晨光第一线有啲好搞笑嘅情节出现，你都可能会大笑出嚟。而今日 Global Belly Laugh Day 就系最好嘅日子，等你可以笑够佢啦。其实笑真系有好多嘅益处噶，笑到真系 Belly Laugh， 即系话大笑嗰种。有啲人就会练习大笑瑜伽嚟到达到呢一个效果，除咗可以帮你减压啦、放松下心情之余，甚至乎有啲朋友觉得大笑可以帮你止痛，亦都可以提升你嘅免疫力添噶。咁所以趁住 Global Belly Laugh Day， 不如大家一齐搞笑一下、轻松一下、大笑一番啦！ 谁比恶过制造了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生恨无言，你说若非太难，窗外不禁有蓝，今生平平孤单，我们发了几颗理想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句生恨无言，你说若非太难，何苦云存小生命却一路 中啊吓，周杰伦嘅《红颜如霜》 啊，可以继续睇提大家电话18723888。如果你哋想今日啊喺赤口嘅时候啊，同大家拜个年啊，会唔会因为今日赤口，所以大家唔敢去拜年？ 哦，有机会喎、啊 啊，我哋百无禁忌噶、 啊，系啊，所以咧就要搵我哋包包佢，系啦、 啊，打个电话嚟咧，我哋帮你去拜年， 系啦、啊，咁啊要嗌交嗰啲咧，放心有我哋喺度，原本嗌交啊。都唔會再嗌， 我哋會加鹽加醋嘅咁樣。好啦，電話18723888，九點半鐘晨光百年團。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潔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星島日報》報導，昨日係大年初二車公誕，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按照傳統習俗到沙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為香港求得第十一籤中籤，咁同上一個兔年，即係12年前佢嘅父親劉皇發求得嘅籤文相同。劉業強見記者嘅時候話：，本港經歷3年疫情，令到生活出現好多阻滯，香港同內地終於進行首階段通關，咁認為籤文係要提醒香港要謹慎。守住呢个得来不易嘅形势，咁佢又强调香港由乱到治并不容易，希望政府要多听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市民迎来疫禁解除之后嘅第一个农历新年，寻日大年初二，唔少市民纷纷外出消费，感受新年气氛。名店林立嘅尖沙咀广东道，今个农历新年多间名店外再出现人龙。香港同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之後，有內地旅客專程嚟香港購物。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指出，防疫放寬同埋內地首階段復常通關之後，零售業嘅生意普遍上升大約2-3成。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 昨日大年初二，上環一間開業56年的海味店一直都堅持一個傳統，老闆更加是親自下廚做多款有意頭的餸菜。今年因為有員工趁著恢復通關而回鄉下過年，吃開年飯的人少了。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農曆新年期間團拜和春茗相當暢旺，餐飲業本月的生意額預料會超過100億元。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疫情之下入境旅客大跌，亦都令到酒店業飽受挑戰。根據旅發局數字，疫情之前本地酒店入住率一直維持大約90%的水平，但2020年全年整體入住率就跌到只有46%。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話：疫情期間，政府雖然推出指定檢疫酒店計劃，酒店轉為依靠本地市場，業界只能夠維持經營。隨著本港先後取消對海外和內地的入境限制，他對前景感到樂觀。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大年初二本港新增2271宗新冠確診病例，而昨日未有新的變種病毒株個案。醫管局情報多49名患者離世，當中的20名病人死因與新冠病毒有關。醫管局有公布，現時急症醫院內科病床整體的住用率大約是84%。《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今年是兔年，有愛護動物組織指出，協會每年都收到被遺棄的兔仔，呼籲市民養兔之前要三思。有多年養兔經驗的人士就表示，兔仔的醫療費每次幾乎都過10,000元，而且兔仔的寵物醫生比較少，預約十分困難，不要以為養兔仔會比養貓養狗更輕鬆。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昨天是大年初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按照傳統到沙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簽文似曾相識，原來劉業強的父親已故鄉議局主席劉旺發2011年同樣為香港求得第十一簽，當年港府施政備受質疑，又遭逢股災，經過12年一個循環，香港的環境不見得有改善。政論引述解簽師傅告戒港府，不要以為自己好威，應該是放下身段從頭做起，無論是順流逆流都需要力爭上游。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說，過去3年疫情經濟大受影響，兔年將會是全面復常之年，國家全力深化改革拼經濟，香港要把握新形勢，由大灣區融合、重振旅遊業到鞏固國際樞紐地位等，當局都需要積極作為，發揮更強推動角色。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就說，有團體公布的研究報告指，香港和內地的兩地家庭子女由父母其中一方照顧，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夫妻其中一方只能夠持工照顧子女，收入大減，三餐不繼，建議政府開放過渡房屋給兩地家庭申請，亦都考慮允許港人內地配偶以外勞的身份在香港工作。社評說，更加有效解決的方法就是兩地政府協商，研究讓兩地家庭更快撤離香港團聚。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回顧虎年恆指有如坐過山車，十級而下，曾經大跌38%，直至到年底內地放寬防疫措施和全國開關，刺激恆指急速反彈，全年只是跌了7.4%。而樓價就全年大約跌15%，不少人寄望通關效應令到股市和樓市在兔年重拾活力，市場洋溢樂觀情緒。社論說，外圍和本港仍然充斥一些不明朗的因素，股市難免波動，樓市暫時難言已經轉勢，投資者入市仍然需要時刻保持警惕。星島日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李成大师傅，今年香港运势点先可以鸿图大展呢？ 有我喺度咧，一定铺起扬眉啊！ 李成大师傅啊，今年咧大家点样先至可以套来运转啊？ 咁啊，梗系要知恩图报啦，咁就套来运转啦。 总之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 再加埋我李成泽师傅同你哋一齐喺大年初二到年初四，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今年大家一定行好运咯喂！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初三赤口。 都说初三是赤口嘛。我们平时都讲了有很多禁忌，原来都未够。今日仲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咁首先，点解叫做赤口呢？咁佢话原来咧喺农历新年里边咧，呢一日咧就叫做唔好日。 唔、哦、好日 系、古时咧就叫做赤狗之日。咁、所以咧，因为系叫做农历新春节里边一个大凶日嚟嘅。 哦，系啊，咁极致添啊，大凶日添啊，直情系。 所以后面你讲到就系话，点解又唔可以拜年，又唔可以咁样，就是、因为要避开啊嘛。 明白。 咁、那个赤字咧，亦都有赤贫嘅意思啊。 哎哟， 所以呢一日咧，亦都有啲嘢大家要避开，唔好做嘅。咁、但系有啲嘢，我真系睇完之后先发觉吓。原来可以咁样噶，咁大家都不妨听一听 好啊。 初三呢一日，今日咧难怪啲人而家都仲未起身嘅。原来佢话初一、初二咧，你要早啲起身。初三系唔得。 哎呀，系一定要迟啲起身添。 初三咧系要瞓晏啲。咁佢话因为你初一嘅好简单嘅，因为初一、初二你可能忙于拜年啦，有人嚟屋企拜年啦，好多应酬啦。攰啊，所以初三你要瞓晏啲， 唞下， 要唞啲。话当然亦唔可以太晏，总之咧，你要喺晏昼一点前起身，但系你唔可以太早起身。咁你而家啲人仲瞓紧咧，又啱数 嘅。我一早起咗身添， 所以我哋三个 唔紧要啦， 小心啲。 中伏， 我哋顶晒佢啦。 好，咁第二即系唔好咁早起身啦，俾自己回一回气，唞一唞。好啦，另外一样咧，佢话原来今日千祈唔好食咁多米饭。 好，点解？ 唔好食咁多饭，即系唔系唔食，唔好食咁多。 佢系米啫，冇话淀粉质啊嘛。 啊，淀粉质都可能系噶，譬如嗰啲糕饼都系淀粉质啦，都要食少。 譬如米线啊、包啊咁样。 一样啦。佢话点个原因？点解要食少啲咧？佢话原来今日咧叫做老鼠娶亲日。 吓， 今日 即系 老鼠娶亲。老鼠要找老婆啊！ 哦，老鼠净系移民嘅添， 系咯， 唔系啊，老鼠移民到今次系老鼠娶亲日。佢话由于大家都听过啦，老鼠中意食咩？老鼠爱大米， 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老鼠系中意食米粒同埋谷类啊嘛，所以呢一日由于老鼠娶亲，避免同老鼠争食。所以咧， 咦呢个相当谐趣，我第一次听。 咁佢尽量咧要减少摄取米类食物 啊。 咁如果你話嗰啲乜嘢如果你屋企有米粒啊，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鄉間地方啊，米粒啊或者啲糕餅咧，你可能咧就要擺出嚟專登俾啲老鼠食嘅。 哦， 我哋即係住喺城市，當然就唔得啦。 擺一柱仔喺度咁樣， 點估到咧？ 係啊， 我哋轉個頭先話滅鼠， 係啊， 嗰頭又要俾啲嘢佢食，即係點啊？ 佢話點解有個名堂嘅喎？呢啲叫做咩啊？老鼠分錢啊！ 即系老鼠一齐 share 我哋嘅嘢。咁个象征住咧，大家一年都可以丰收，即系佢又有得食，你都有得食。 好 啊，咁当然我又系嗰句啦。咁除咗我哋城市人，我哋冇可能做呢一样嘢，亦都唔可以做呢一样嘢啦。 系啦，你试下突然间养啲老鼠咧。有一个人会访问你，东张西望啦，东张西望啦， 做咩摆啲喺度啊？老鼠唔得， 因为佢又可以成为一个 topic 啦。啊， 咁跟住落嚟咧， 仲要话听咗陈冠希一次， 系唔得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个咧就成人情节啦。你真系估佢唔到，原来年初三忌如水之欢嘅， 哎， 个好简单啦。佢话又系 攰得滞系嘛， 就系啦， 攰得滞。 初一初二大家都忙啦，唔系初一初二啊，除夕开始你都忙啦，招呼朋友啊，煮呢样煮嗰样，夜晚夜夜都未瞓啊，可能又睇波，又可能好多嘢做啊。 嗯， 所以初三咧，其实呢一日咧就系好容易令到女性咧血气不足， 系， 所以咧亦都应该大家不如休息 下， 休息啦， 唔建议嘅，唔建议嘅， 唔好搞咁多嘢啊。 其实整下整下又嗌交， 系啊， 系啊。 咁佢话仲有 都话咗攰咯， 系， 哎呀，真系我，佢话呢度咩啊？以免触怒啊，有一个叫做愤怒之神啊， 吓， 系令到大家咧夫妻失和。 呢 个 系中国噶愤怒之神， 呢个唔知啦。 咁劲啊！呢个 咁火影忍者啲 friend 嘅， 唔系啊，直情好似 Marvel 咁样 ，Marvel 咁样， 宙斯嗰啲咧，突然间去咗嗰个世界。 仲有嗱，今日咧虽然叫大家晏啲起身， 系。 但系你亦要早啲瞓喎。 哦， 点解咧？嗱，当然佢又系同老鼠娶亲有关系啦，因为夜晚 系 老鼠。 啊，咁年兔年点解系咁讲老鼠咧？ 因为佢 因为传统习俗嚟嘅， 传统就系老鼠， 即系夜晚就老鼠摆酒 嘅。系啊，即系传统诶，年初三就系老鼠之日啊嘛。咁所以咧，诶唔系就 系 今年嘅，年年都系咁样。佢话点解要早啲瞓咧？咁一来咧就系唔好搞住啲诶老鼠啦咁样。咁二来咧亦都系啦，因为。你年初一二三你都攰啦，所以初三应该系要瞓晏啲，亦都应该早啲休息，咁等你可以回一回气。 系 好，咁另外 搞到啲老鼠都二人发得好犀利，我脑海入边不其然出现咗忍者龟嘅师傅。 哦，系啊 ，master 嗱，咁另外呢个大家都记得噶啦，初三唔好出去拜年啊嘛。咁因为咧赤九日咧就有贫穷啦、不吉利嘅意思啊嘛。咁如果初三大家出去拜年咧，就可能会招惹到是非，亦都会有啲无谓嘅争端。咁呢个大家即系 明白啊， 耳熟能详啦。初三唔好拜年啦。咁原来仲有一样嘢嘅，佢话除咗唔好拜年之外，亦都唔好大宴亲朋。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咧，我哋唔紧要嘅，团拜 百无禁忌， 百无禁忌，一齐年初三一齐食饭啦， 出去饮餐茶咁样啦。 佢话都系唔好嘅，咁因为咧，佢话你又唔好，唔应该出去啦。咁如果你去团拜，你都系出咗去啦。咁宴客都唔好啦，因为太多人咧，又系容易闹交，所以避免呢一样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可以讲埋嘅，呢个咧，我都觉得，哦，我都未听过。佢就話初三咧，好多人會去廟宇裏邊去參拜噶嘛。 係啊係啊。 佢話原來咧，如果你喺初三時候晏晝去屋企附近嘅廟宇參拜嘅時候咧，你都會帶啲水果去噶。 嗯。 水果反而要用單數喎。 哦。 即係三個或者五個為主。 同老鼠有冇關係㗎？呢個人。 呢度就冇關係啦，就要用單數。咁佢就話啦，同埋嗰啲生果唔可以有核嘅， 唔可以有核。 即係譬如你橙都得。 香蕉。 香蕉得， 香蕉得。 但如果你用橙，要冇核 嘅提子，咁啊冇核 嘅 提 子先得啦。咁 样， 咁佢话当然啦，第一个就系、是、难消化啦。咁佢话如果我哋人食咗有核嘅东西落咗肚，嗰粒核都吞埋，咁你阿妈呃你就话会生棵橙树啫， 生棵橙树， 其实系唔会噶嘛。咁如果大家都会知道咧，就系明天见噶啦嘛，会见到见翻出嚟噶嘛。佢就话唔好啦，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会被视为不洁。 哦， 咁咧就對神明不敬啊，所以就唔可以有屈嘅意思啦， 系 啊，咁原來有多呢啲咁樣嘅禁忌喺度，咁當然啦，講就咁講啊，咁我哋呢幾日連日來都講過好多初一二三嘅禁忌，我哋都照， 我哋都犯咗好多， 係啊，都冇所謂嘅，百無禁忌啊。 戲劇形式有好多唔同呈現嘅方法，例如通過大銀幕欣賞嘅電影、電視機睇嘅電視劇。当中唔少得就系入剧院睇嘅舞台剧啦，一套舞台剧要出现喺观众面前，中间系要经过好多唔同嘅步骤，唔同岗位嘅人分工合作，大家先睇到噶。

晨光追踪三十一。 初三，大家咧去紧庙嘅时候，可能听紧收音机都会听到啊。晨光第一线嘅追踪三十一啦，咁啊有白元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啦。 Hello， 早晨。 电话入边有边个喺度啊？早晨啊，昌。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啊，咁多位。 系年初三啊，赤口啊，所以我都唔好讲咁多，等你讲，唔好嗌交。 逐个讲啊，逐个节目介绍。今晚啊，先同大家介绍，今晚七点半有 Art Like 有条路。咁啊，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介绍下香港嗰啲艺术家俾大家认识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呢位摄影艺术家阿江纪峰。咁啊，江纪峰咧，佢有一个。是好多人認識佢咧，都係從呢一個角度認識佢先嘅，就係佢係呢個卷川實花第一位海外弟子嘅。咁啊，卷川實花咧係一位日本好出名嘅攝影大師嚟嘅，即係佢嗰啲作品咧好色彩鮮豔，好撈好煲。咁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就係好熱鬧嘅，好啱過年睇啊。咁點解阿江紀峰佢成為到即係佢係？第一位海外弟子呢，原来他当日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呢，就遇上了这位卷川实花大师的作品，一见着迷。他终于锲而不舍，用尽方法去旅游艺游，他真的拜到他师，真的学，真的做到他徒弟。但是即他学成归来，这个即有好有不好，即师傅这么大名，即他一出来行走江湖，很多人就挂着认识他师傅。他又點樣行到自己條路呢？咁佢終於呢就真係決定要唔跟師傅嗰一套啦，要自己搞啦，但係亦都有聲有色。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呢一位攝影藝術家多啲嘅話呢，今晚七點半要睇 Art Like 有條路啦。 江紀峰啊， 咁八點鐘有醫生與你喎，係咪呀？ 冇錯，咁過年最緊要龍精虎猛㗎嘛，要留意多啲呢啲醫學節目。咁今晚八點鐘醫生與你呢，就同大家講下呢個長跑運動預防呢個傷患同埋治療嘅。咁即係香港好多人鍾意跑長跑啦，小白嗰招你都係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呢，即係準備備戰嚟緊嗰個好大嘅馬拉松比賽。咁但係呢，即係跑手成日都會遇到有傷患問題嘅。即係因為呢，我哋冇接受正確訓練嘅話呢，即係或者跑之前同跑之後又冇做適當嘅伸展運動呢，就好容易增加呢個受傷嘅風險㗎啦。咁今集我哋節目呢，請嚟骨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呢，中長跑常見有啲乜嘢傷患，同埋呢最緊要點樣預防，點樣治療。仲有啦，節目亦都會請嚟呢馬拉松比賽嘅常客兼呢個跑步教練梁樂賢，同大家分享一下備戰嘅心得嘅。咁真係參加咗呢個馬拉松朋友，記得今晚八點鐘要留意節目。 好啱小白你睇啊！ 咁啊，梗係啦，你都一齊睇啦。另外十點半咧，都係同啲醫生啊、病人有關，因為同我哋免疫系統有關係嘅節目嚟嘅。 冇錯啊，但係呢個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叫做《免疫系統與新冠病毒》。一聽個節目名，大家都知道講乜㗎啦。咁啊，講乜咧？咁啊，免疫系統咧，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機制嚟嘅，係我哋人體裏邊咧，即係整個人體最複雜嘅網絡，即係演化得最先進嘅機制嚟嘅。咁但係奈何啦，呢、這個咁精密、咁先進嘅網絡咧，就好似敵唔過呢個新冠狀病毒喎，這個病毒啊。咁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探討，深入探討下咧，我哋人體呢個預防機制、呢、這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嘅。一對抗嗰啲病毒嘅時候，又會點樣打法嘅咧？就最緊要啦，亦都會揭示下新冠病毒究竟有幾蠱惑啊！等我哋知己知彼，識得就點樣去面對啊！ 好啊，咁大家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船仔啊，亦都咧唔该晒小白啦，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啦，气温咧徘徊喺15度左右啊，晚上咧天气就变得冻一啲啦，市区气温咧进一步下降到去咧12度左右嘅啫，新界啊再低两三度啊，依家嚟讲咧就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52%，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22日发表，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认为，要搞活经济， 建议政府采用组合权，包括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退税，为中小企提供免息贷款，以及再推保就业计划。林健锋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现时最重要是怎样协助社会在未来几个月复苏，相信无论派发多少钱消费券都可以振兴消费市场。另外，他希望政府再为企业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渡过难关，整体对香港有利，相信一两年之后就可有回报。被问到政府或者面临千亿元财赤，派发消费券等的措施会不会令到政府财政面临压力，林健锋建议政府可以透过发债形式集资，加上目前拥有颇为丰厚的财政储备，相信发债问题不大。日本传媒报道，两名来自香港的二十几岁男女在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相信没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发在当地昨日下午一点左右，两人驾驶租用的私家车在北海道沿着高速公路驶往大往方向，驶至一条隧道的时候越过对面行车线，撞向隧道墙壁。私家车车头损毁，据报男司机一度处于昏迷状态，女乘客就身体多处疼痛送院。警方怀疑事发的时候隧道入口附近路面结冰导致意外，正是详细调查。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之后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一笔5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另一筆價值4500万欧元的非致命性裝備，用於歐盟對烏克蘭的軍事訓練任務。德國繼續因為不願意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而面臨巨大壓力，歐盟的波羅的海成員國外長呼籲德國在向烏克蘭派遣豹二型坦克方面開綠燈。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波兰将会请求德国的允许派遣德国制豹二型坦克。他说即使没有德国的参与，波兰亦都可以决定成立小型联盟，他相信派遣坦克会富有成效。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需要大胆果断和勇敢的行动，以确保乌克兰在今年取得胜利。丹麦极右翼政党领袖柏劳丹日前在瑞典的土耳其大使馆外焚烧可兰经引发的争议持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首次公开回应事件，他警告瑞典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不应该指望会获得土耳其的支持。埃尔多安的愤怒言论显示，瑞典和芬兰在土耳其五月大选之前加入北约的前景变得渺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晚上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经典嘅日本篮球动画电影《男儿当入樽》喺佢嘅音乐上边亦都响起咗 Ten Feet 佢哋主唱出嘅《低灵感》。无论电影定系佢哋嘅 MV 都感受得到湘北五子加埋安西教练木木等人嘅热血，一齐用音乐打出精彩同激烈嘅篮球比赛。日本篮榜推介歌曲《Ten Feet》低灵感，谢都勤。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我是二千靓哥再重聚的 Albert Lang 欧瑞强。兔年我祝福所有家庭都身心康泰，特别有对好似兔仔的灵敏耳朵，听尽我送给大家的经典好歌，天天都快乐，笑口常开。 家仍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兔。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纪录片《重返月球》，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医师有湿疹，唔戒口得唔得啊？ 如果饮食唔系好健康咧，久而久之咧，身体咧就系储存咗好多毒素，咁所以就表现咗喺皮肤上面。 医师，鼻敏感发作啊，可以点啊？ 你可以咧系用热嘅湿毛巾咧冚住个鼻啊，甚至咧敷住你嘅颈后边嗰个大椎穴。 中医眼中的十三个都市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拜年团又嚟啦！啊，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今日朝头早先有啊，司徒先生喺度、 啊， 恭喜司徒先生，恭喜发财， 系咪健康？ 系司徒先生，今日有啲咩？ 钟哥， 系你好啊， 身体健康。 喂，大家咁啊， 我日日五点几到六点听你节目， 多谢你啊，司徒先生。 仲有你两个仔身体健康， 系、啊、祝你龙马精神啊！都喺人，多谢多谢。 嗯，系。 发大财， 好啊！成你归言，司徒先生，你都发大财啊！ 阿司徒先生，其实我同钟哥都好想发大财啊！ 系啊，唔系啊，三个发大财 系啊，冇错冇错，系啦、啊， 我哋香港人永远都发大财， 啱啊， 系啊，啱啊！ 想问问司徒先生啊，今日初三啊，会唔会因应初三赤口咧？今日唔出街嘅咧？ 唔会啦，我即系中谷，我屋企人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咁得噶啦。 嗯，哦，但都会去拜年嘅。 唔会， 哦，今日就唔会，今日就唔会啦。 系啊，今日唔会咁 咁、今日有啲咩节目安排咗咧？ 冇啊，买下马， 哎，好啊，啱啊，啱啊，同我老豆一样啊，最紧要咧，马仔听教听话，司徒先生啊吓，想嗰只有嗰只啊吓， 唔系。不嬲上嗰只都有嗰只， 哇！厉害 咁犀利， 唔中啫， 有嘅，即系正 有份出错， 喂， 搞笑啊！ 成日都喺度讲一句啊，啲马迷成日都话马仔听话都唔够啊，我骑师要听话先啦、 啊。冇错。阿钟哥，我想问你几时翻去拍剧 咧？哦，呢、這个啊。我谂都暂时冇考虑住啦。 唔系，因为我成日睇电视咧，见到你出镜咧、有一日见到你颁奖典礼出镜。 哦，系啊系啊。 哇，真系，我真系好衷心你出翻嚟拍剧。 哎呀， 因为你拍翻《刑事侦缉档案》咧，你满头白发咧，真系 very good。 系、哎、啊，多谢你先啦， 做大 Sir 啊， 系啊， 司徒先生好似记者喎、 啊，唔系司徒先生，你唔好再讲呢啲啊，我惊咧啲人以为我系俾钱叫你讲啊， 唔系黐线，我系一个观众，一个听众，我真系衷心讲一句说话，梁永忠，你值得， 哎、多谢你，哎呀，突然间个心里边呢，喂呢个公句说话。唔係好過淨話講話發大財嘅， 係嘛？係 啊，呢、這個即係有人欣賞 住。我要發大財啊！你封翻封利是，你聽 都都留翻俾我啊，司徒先生。 小白 係， 我日日聽你電台，日日聽你朝頭早六點鐘你開麥成日話，哎呀，搞唔掂啲咩，慢慢嚟。 哦，好。 你做咗咁耐，你一定掂嘅、啊，你一定掂嘅。 多謝你啊，司徒先生。 哦， 係。 你永远喺停车场嗰度讲嘢咧， 系 望住天， 系报天气嘅时候， 报天气嘅时候， 系啊，报天气就喺嗰阵嘢，开心啲啦， 开心啲， 落雨好，阴天好，永远大家香港人都系咁开心嘅。 好啦，咁我学下上次落雨嘅时候都好开心咁同大家报下啦， 水为财啊， 冇错啦， 跟住开心啲嘅，司徒先生个电话， 正面。 好， 唔好有负面， 好 开心啲， 呢个亦都系我哋做 香港人永远打不死嘅， 梗系啦， 呢个亦都系我哋做晨光第一线嘅宗旨嚟嘅，希望将一个正能量带俾所有嘅听众。 所以咧， 所以我日日一听， 系啊，继续 继续支持我哋啊， 系啊，马迷都系咁噶，跑得出又睇， 马一个礼拜都系两日，唔会日日都有噶嘛， 系啊， 日日都有噶嘛， 系啊，好啦，咁啊，司徒先生仲有咩？ 多谢晒你啊！ 祝愿要讲埋啊！我哋要接下位听众咯，好嘛吓、 好多谢， 好， 唔系，last 一句， 好， 祝我屋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今年兔年 吓， 行大运， 哎呀，好啊， 呢句好听， 祝你三位永远永远永远开开心心，行大运， 呢个都系紧要啊！ 多谢司徒先生，咁啊， 讲 咁多先啦，到下位听众啦，多谢你， 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啊！ 好啦，听听下位听众啦，我哋啊， 搞笑啊， 系啊， 司 徒 先生，多谢晒佢， 唔系司徒先生话叫你复出拍戏，点睇啊？ 多谢 佢，真系好似记者问你啲问题，司徒先生， 多谢佢先啦。咁希望其实佢正话讲得好啱，希望个个都开开心心，兔年行个运就 系啊，发大财啊！听听下位听众。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郑太！郑太 恭喜发财啊！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笑口常开。 好啊！恭喜发财！ 祝你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郑太！ 好，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嗱，郑太去到初三啦，初三就系啊，今日会唔会大宴亲朋，叫啲朋友翻嚟食下饭咁样啊？ 唔会啦。 嗯， 系啊。 今日有咩搞咁样？ 有啲咩做咧？ 今日冇嘢搞啊，就喺屋企嘅咋。 就听下晨光第一线 嘅。系啊，听完晨光第一线，跟住继续听风骚快活人。 好啊， 跟住一路听阿李志刚。 系 啊，好啊， 一路听落去啊， 支持二台。 问翻早两日先，咁啊，郑太呢几日咧要去拜年嘅地方已经招呼晒未啊？ 系啊，去咗噶啦，最主要就系去阿奶奶度啊，去妈妈度啊，咁样样咯。 嗯， 系啊， 团年饭就食咗啦，咁当然系。咁啊，开年饭有冇食到啊？琴日 食咗啦，食咗啦， 哇， 系咯， 系啊，都系即系基本上就系向长辈拜年啦。我哋呢啲系即系后辈嚟嘅，辈份低嘅。 系 哇，好传统喎、 啊！喂，辈份低好啊，辈份低有利是收啊，真系啊，唔使系咁派出去嘛，有来有往先开心啊，系咪啊，郑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 而家好多咧，即系晚辈啊，叫做或者后辈咧，都未必会主动去啲长辈屋企拜年嘅。 系啊， 系 主动系好紧要嘅。即係令到成個農曆新年嗰個氣氛咧，大家融洽啲啊嘛，大家積極啲，俾多個笑容啊嘛。 想問問啊，鄭太公，你譬如你去啲長輩屋企拜年咧，帶咩手信嘅咧？而家會係 帶啲即係佢哋中意食嘅，啱佢哋用嘅嘢咯。係啊，就。即係嗰啲如果話係即係唔啱使嗰啲咧，就無謂啦。 係 係啊，咁啊帶個名牌包包啊，就一定啱使啊。帶隻名錶啊，一定啱戴啊。咁樣 我僆仔時候， 我僆仔隔離有個細路仔，恭喜發財喎！呢個邊個嚟㗎？ 等等先嗱，你講祝福語啦。 好啊， 恭喜發財，仲有咧新。 突然間唔出聲，細路仔都係咁嘅，通常。 快啲啦，講埋身體健康先。 Hello， 哇， 身体健康，今次我扮细路仔伤嘅，身体健康咁样。呢个小朋友叫咩名啊？讲嚟听下先。 佢叫 林林 啊， 林林，祝你身体健康啊，林林。 系 啊， 快高长大啊， 系啊， 几岁啊，林林吓？ 林林今年已经23岁 啦。哇，23岁啊，哦，祝你开开心心啊， 系啊系啊，而家佢喺展能中心嗰度咧，系有嗰个即系接受呢个成人嘅服务嘅。 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斗利是啦， 系 啊， 冇错啊冇错啊，斗到盆满钵满啦。 哇，恭喜佢 啊，都希望林林身体健康啊 吓，系啊，日笑口常开。我哋喺呢度咧都。想向咧阿嫲嫲啦、婆婆拜年啦，咁亦都系向我哋以前舊街坊阿梁師奶咧就拜年啦，亦都同所有晨光嘅聽眾咧就拜年，祝大家新嘅一年係嚟緊嘅都係一年好過一年，大家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好啊！ 即係呢幾年咧，大家都會知道啊，即係恭喜發財咧，當然要啦，但係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啊！ 係啊，呢個係佢好重要噶，呢個係啊基本嚟噶嘛。 好，咁我哋咧都祝你全家人都幸幸福福啊，好唔好啊？ 鄭太同阿林林都開開心心， 好 嘛？身體健康， 多謝曬，好嚟，我有下位聽眾啦，拜拜。好，聽到位聽眾朋友可以準備， 透過我哋晨光拜年團啦，咁啊同我哋即係拜個年又好，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等我哋啊幫聽眾一齊咧就去第二個家庭嗰度嘅拜年嘅，咁啊電話旁邊又有多多喺度喎， 係多多。 恭喜 发 财， 恭喜发财多多， 恭喜钟哥阿欧拜完后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笑口常开。 哇，多谢多谢 多谢啊！ 好开心啊，接通咗，因为咧其实我打上嚟咧今日如果我记得系第二次噶啦，旧年咧系阿拜完后咧我生日咧2月22咧咁就好多个二，咁佢打嚟俾我嘅，咁今日我打嚟咧， 阿多多啊，多多啊，我先插一句先，你系咪开咗收音机啊？ 好远啊，有回音啊！ 啊系啊，有回音啊！好啊，不如删，如果唔系我哋咧跌咗落个宇宙平行空间。 系啊， 虽然咧即系大家话我删咗个收音机呢一句咧，就唔系对于我哋嚟讲唔系几好意头。 我今日打上嚟嘅目的咧，就除咗同我都祝贺埋所有嘅香港人啦，尤其是晨光第一线嗰啲听众咧，都系今一年好过一年之外咧，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生活愉快。 嗯， 咁咧我大家我个二家姐咧就初一咧大年初一咧就生日啦。咁咧就好开心，因为咧就即系都摆咗两围啦，咁啊所有屋企人都除咗外国嗰啲嚟唔到咧，都同埋我个侄仔，因为喺医院要轮班嚟唔到咧，都出席晒。 多多啊，想问问咧，你家姐年初一生日啊嘛？ 系啊， 佢系真系农历年初一生日定 新历啊？ 年年都系年初一嘅，因为其实咧点解咁开心咧？除咗疫情，大家都唔系成日见面啦，咁同埋旧年咧，我哥咧都帮佢即系落咗订，谂住食饭嘅。初一咁點知退咗訂，咁所以今年隨住呢個政府疫情咧，即係緩和咗嗰個開放翻咧，咁其實睇到個市面咧旺咗好多啊。係 啊， 咁同埋咧就大家可以即係坐埋一齊，你知因為而家好多時坐埋一齊真係唔容易噶。 係 啊，咁啊好開心啦。咁同埋咧，即係喺嗰啲即係因為好多地方，譬如訂花嗰啲又話唔接啊咁樣，即係變咗最後都揾咗一間，即係幫我家姐即係訂一扎花，幾姊妹好靚嘅，咁啊都好圓滿，好開心。咁係啦。咁啊變咗就我打上嚟咧，就祝賀佢青春常駐，身體健康，日日都開開心心，順順利利。 係咁啊，家姐都喺度喎， 家姐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啊！ 祝你 家姐 貌美如花，每一日都 補翻個生日快樂俾阿家姐。 係啊，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多謝啊！多謝晨光第一線嘅所有主持，同埋最多謝我妹妹阿多多啊！因為我今日我呢個生日咧，真係佢又出心又出力啊，同我佈置咗個會場，我好開心。 哇！有會場添啊！ 更加咧多謝我所有嘅兄弟姊妹啊，同埋我啲侄仔啊、侄女啊、兒生仔啊、兒生女，同埋佢哋嘅家人。全部都是在这个这么大的日子，因为他们个个都有走自己的家庭啊，咁都能够呢抛低自己的家庭会出席我这个饭聚，我真的很开心啊。 是啊，是啊。等一下我听一听呢，阿多多两姊妹呢那把声真的好似、啊。 我家姐咧青春常住啊，同埋即系保养得好好，咁所以就大家差唔多声啦。 咪声音好相近啊。 最紧要咧，全香港嘅人咧都可以身体健康，疫情系尽快复常嘅，令到香港可以安居乐业啦。咁我都系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嚟嘅，我以前即系后生到老，我而家都有听嘅。 多谢多谢。我 祝福咧晨光第一线所有主持啦，心想事成啦。咁最紧要咧系佢哋嘅收听率。是全港之冠啊！ 好，好，多谢多谢。 其实我想讲下咧，即系其实咧，今年好开心咧，因为就算喺外国嗰啲兄弟姊妹嗰啲仔女啊、孙啊咁样，都影拍咗片，摆喺 WhatsApp 度俾我哋睇啦，大家姐啊，咁佢啲孙个个都好聪明伶俐嘅，喺加拿大嗰边，咁都祝福佢哋喺远方咧就身体健康啊，同埋咧事事都如意啊，工作顺顺利利啊，我啲儿生啊、仔女啊咁样咯。 哦，咁你哋可以喺翻你哋家族嗰个群组入边咧，即系嗰个网上沟通嘅群组啊，就将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条 link 咧 send 翻出嚟。 一定会啊，因为旧年个生日咧都祝福埋啲家姐，佢哋都有听翻，佢哋话好开心啊。系啊，我都顺带有啲时间，我可唔可以同你哋拜年啊？咁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翻啦。因为其实咧，我都长期听晨光嘅，听咗我谂都好多，即系好多主持，好多届啊。咁啊，首先我亦好多谢钟哥啦，因为我咧钟哥好正能量，同埋我好中意听佢嗰个九点半钟梁咏钟嘅。 多謝你 我好喜歡聽啊，鐘哥。多謝多謝。我覺得你講嘢好有深度，可能我哋年紀差唔多啦。咁啊，另外咧， 只不過人老之恩啊，鬼老年。 同埋我亦都好喜歡聽啊，周華山博士噶，因為我好開心。我次次出門口咧，我要翻工噶嘛，咁咧我都講一次聽埋先至出門口咯。 好啊，好啊，好。 係啊，好中意聽。你幫我講話周華山博士咧，係講啲嘢好有深度，好有能量啊。係啊， 真 係。咁同埋咧，阿 O 咧，阿 O 啊， 係。 我同你同姓噶。 係咩？ 我都係姓蒙啊。 哇，你都姓蒙。噶，我哋好好少嘅一个， 我 哋好少 个。呢个系点啊？宗亲嚟嘅。 哎，你有宗亲？我系河南嗰边嘅，喺西樵山。 我自己未翻过去。 哦，南海咧，啱啱起咗个祠堂，新祠堂。据我所知嘅话， 系啊，第日咧有机会翻下去啦。咁啊， 好啊， 拜完都好。祝你你两个仔仔啦吓，读书聪明啊， 多谢多谢多谢， 系好开心啊！ 多多，我要叫你一声姐姐啦。 多 姐姐，我祝你咧乜嘢都多，钱又多，爱心又多，健康又多，好唔好啊？ 哦，可能有亲切感啊。 系，多谢多谢。 我想问下你个样系点样噶？即系其实我见你个样好耐啊，都系啲好 cute 嘅啲男仔啦。 系啊，哎呀，叫我男仔真系好啦。 一直等紧个形容词。 好啦， 就系 cute。 喂，嗱，多多，我同你讲住咁多先，因为咧都想送只贺年歌俾你听啊，好嘛？ 我都祝福所有，因為兄弟姊妹好多啊，十一個兄弟姊妹啊，祝福佢哋全部都即係個個都事事順心嚇，兔年就越嚟越好啦。 係， 你哋都三位都係啊，鐘哥、阿 O 同埋白元浩。 係，多謝多 謝 曬， 多謝多謝， 好開心啊！ 好，多謝多多同埋多謝家姐嘅。 好，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心把爱去灌溉，明天的我们更厉害。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恭喜发财！ 歌词都有唱啊，礼多人不怪 啊，系啊， 所以咧，农历新年期间，无论系咪赤口都唔使担心嘅， 嗯， 即系一嚟同大家讲声祝贺嘅， 系啊，头先我哋听众倾得几开心，有冇嗌交？ 梗系冇啦， 打牌都系噶，即系 之后有冇嗌唔知， 系啊， 之后唔嗌嘅， 丑后算账， 应该唔会嘅， 冇嘢嘅， 打牌都系食咗糊讲声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 我通常都系咁嘅， 系啊， 多谢多谢， 我前两日都系仲话都阿听众中意听九点半钟林永忠，我前两日都会讲下关于打牌嘅故事， 系啊，即系迟两日啊嘛，系嘛，迟两日会讲。 因为点解听日都未讲住咧？因为听日仍然有晨光拜年团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听日好似今日咁样，嗰几位听众讲得咁开心嘅话，明天请早打个电话嚟俾我哋。 明天咧都系早上八点钟开始咧，咁我哋系啦，晨光第一线啊，1872388呢个嘅热线咧就会喺八点钟早上八点钟开放。 听日 明天啊吓，明天啊，咁啊，明天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啦。 嗯，咁啊，谂定啲新嘅祝福语先啊，睇下定系咪要多讲啲套戏扬眉啊， 系就好啦，听见。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